新闻天地再会， 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表示，新政府的三司、两副司及十四局已经是齐班，强调埋班一段时间，不是仓促凑合，但不肯评论当中有多少人是次选。他说新班子的官员已经承诺会更积极落区，直接和市民接触。梁振英又说会善用特区政府超过6000亿储备，除了稳定港元和应急的功能，亦都会用在投资经济和投资社会，包括应付人口高龄化和环保的工作。梁振英又说新政府不会透过压低楼价去迁就购买力，他上任后会重速检讨市民住屋需求，加建居屋和公屋。又说不能够接受现时要用7年时间先兴建到一栋的公屋。美股反复高收，三个主要指数都升超过1%。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收益率由高位回落，舒缓投资者对欧债危机的忧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73点，升16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3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15点，收在1324点。欧洲股市是全线高收。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A 组第二轮的赛事，捷克2-1击败希腊。捷克胜出之后，两战有3分，重燃晋级的希望。希腊只是得1分，出线形势欠佳。同组另一场赛事，波兰2-1逼和俄罗斯。俄罗斯暂时排小组的榜首，希腊就排包尾。波兰爆发球迷骚乱，最少11人受伤。波兰电视台报道，事发当地的晚上6点几，一批俄罗斯球迷到波兰看波兰队和俄罗斯队的足球赛，由火车站步行到举行赛事的国家体育场的时候，期间有人向球迷掟杂物，俄罗斯球迷还击，双方爆发冲突，警员到场用水枪驱散，有最少11个人受伤，需要送院治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的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西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录得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95%。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1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铁路系香港运输系统嘅骨干。现时我哋正同时推展5条新铁路，预计喺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嘅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喺7月21号前提出意见，一齐规划我哋未来嘅铁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术数家一般都不喜欢横财， 因为他们认为横法就必定容易横破，好像紫微斗碎里面有所谓火贪格的横财命，亦即是贪狼助命，有火星同工，容易有偏财，但亦容易有偏祸。财来得急，祸一样会来得急。古人认为福祸同源，不正的财就会带来不正的祸。这个亦是易经所讲的阴阳，是一件事的两面。土共夺权成功，梁振英当选特首，最意外的是中环班大妈撒。回归十五年，北京的一贯政策是马住班大妈撒，留住资金，马照跑，舞照跳，有他们官商勾结，最紧要是稳住局面，不要出任何乱子。梁振英赢，唐英年输，班有钱佬先如梦初醒，原来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做王者不再是超级富豪，是西环中联版。超人赴死还抗，梁振英就将海运大厦名益九龙仓，李嘉诚的对头人，变相惩罚了长和系，这个只是开始。梁振英的行为似不似政治暴发户？研究紫微斗数的人会隐隐然地觉得，这支就是标准紫微助命的斗数命盘。紫微是帝座，命宫有紫微星的人就像皇帝一样，心胸狭隘，爱听谗言，一切以我为主。在紫微斗数的安星规律里面，紫微助命事业宫就必为廉贞，主行事重视精神上的满足，最紧要喜欢。而财帛宫就一定是舞曲，主短女，价值观是不惜代价。一个人的优点亦容易成为他的缺点，因为好强逞威就容易将自己蒙蔽起来，唯我独尊就不自觉地看人人都不及得自己，所以亦不肯将实权下放。我没有梁振英的出生年月日时辰，但看他的五司十四局改组硬闯立法会，就好像见到一个紫微助命的人走向以我为尊的寂寞孤军宿命。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由李旺洋先生死亡的事呢，我没有新的补充。 梁振英根本就是不配做后任特首。 李旺洋火葬了，决定去信委员长。 作为一个医生来看呢，他的图片我觉得都不像自杀。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今日咧就雨啊，天蒙蒙，雨湿湿啊，咁啊，大家听紧嘅系DBC 专揾人笨嘅数码电台啊，买咗心机听唔到嘅啊，我都觉得真系离谱。 俾特区政府揾笨啫， 啊， 政府揾笨啫嘛。 系啊， 政府系笨，咁我哋都有份嘅，我哋帮凶啊嘛。咁我哋又要喺个数码电台度提供一啲咁好嘅节目，咁啲人又要买部心机嚟听，但系有时候听到窒窒下又听唔到，咁啊，梗系劳气噶，劳气咧就冤有头，债有主。除咗走嚟找我哋负气之外咧，最紧要揾个。啊！幕后黑手呢、這个就系特区政府 啊，电信管理局嗱，好、啊、简单嘅啫，只要大家一齐咧众志成城啊，走去政府去投诉，我哋随时可以只要派个人上去山嗰度咧，扭一扭佢咧，就即刻全香港都收到噶啦，包你入厕所收到，分分钟咧连停车场都收到啊 ，FM 收唔到地方， 你意思 系 地牢停车场都收到？ 如果你肯俾 咁就发达啦，真系好。 你去到一万就得噶啦。 系咯，谂下，如果寻日啊， 用乜嘢封你咪 啫？咁得四廿火封咪，咁啊，我全香港佢要封你咪容易，咪 cut 晒所有发电。喂，所有FM 好 ，AM 好，乜咧，就算电脑都好，网台都好啊。佢删晒啲电就得噶啦嘛，咁政府系有咁嘅权噶嘛，咪、有咁嘅权，有咁嘅工具。 会删晒啲电，我都谂咗啦。 系啊，冇可能嘅。 唔系净系供电俾嗰啲地方嘅，嗱啲 server cut 晒佢，知道边度最多 server 嘅。 咁大班，你都好彩同大家其他啲广播公司一齐用嗰个发射站喎。 佢唔可以只系 cut 咗你 DVC 嗰啲 废纸啦，啲废噶嘛。 哦，嗰啲废。 你最多都鞋污糟啲，有冇人擦鞋啫、哦？都好过你吐口水落人啲鞋度啊！林毓华，你朝朝早起身嚟吐啲口水落人啲鞋度。咁我如果删晒佢，我最多冇人帮我擦鞋啫。 我唔系当差嘅，当差就系话掠口水落嚟，出鞋好靓噶， 好靓 系噶啊！你真系啊， 最弊你吐痰咧，谂吧，吐口水你吐痰咧，嗰度先弊啊嘛！你都 见到你唔会痰上颈噶。 言归正传，今日最瞩目嘅新闻咧，咁肯定咧就系、是、呢、這个啊任志刚 系 啊做咩发起神经咧？咁好多人就认为佢啊，好多人咧就将成样嘢咧。啊！阴谋论兼夹咧，好简单咁去睇就话任志刚梗系啦，佢条气唔顺，立法会咧谴责佢，佢就即刻咧啊复仇者联盟加入呢个帝国反击战。 咁啊，可能怪人， 但系佢研究嘅精神去发表佢嘅论点喎吓， 唔系呢啲系太肤浅，唔系呢啲系太肤浅。第一，你要认识任志刚系个咩人先，啊，即系谂嘢唔好谂得太肤浅。即系你话林毓华乱噏，一啲都唔出奇。啊！你话 Q 仔乱噏啊，更加唔出奇啊！喂，你话我乱噏又一啲都唔出奇。喂，嗰个任志刚老狐狸啊，做咗呢个金管局嘅沙皇， 嗯， 几廿年啊！喂，佢唔系一个乱嚟嘅人啊！仲有啊，佢而家系啊，我哋伟大祖国啊，其中一个财金嘅顾问， 顾问嚟噶系啊， 全世界啊有地位。啊，咁啊无端端写篇咁嘅嘢出嚟，系咪真系好似佢咁讲？嗱、啊，佢就妄自菲薄嘅，好谦虚嘅，好谦卑嘅，好似梁振英咁讲，就是、我普通人一个啫。嗱、啊，如果普通人要发表文章，好似 Q 仔咁啊，佢自己印嚟派嘅，要边度会可以又叫晒班传媒嚟？ 系，同埋使乜通知咧？特区啲金融官员啫。 首先唔系呢样嘢，唔、啊、系通知特区官员冇所谓。阿、啊啊、林毓华。Q 仔都有权，佢即日出本书，今晚去嗰度夜晚 去 派，你都可以通知佢，不过唔睬你啫嘛。系人都可以通知人噶，即系嗱，但系问题系你可以揾到班记者、传媒肯同你癫埋一份，早一日交俾你，仲要讲埋咧 embargo 嘅啊，即系大家有个协议，好似直情好似政府发表财政预算咁，喂。咁容易做到呢个鹌鹑，个个都肯做啦，大佬。 咁又唔系，一言一言，任志刚诶，招招都惯噶，即系 唔系啊？你而家唔系啊？我问你啊，你出本书，你请晒班记者嚟，我当啲记者又同你癫埋一份，因为有 咁大班嚟。 唔系，听我讲先啊，有包心刺肚食啊，个个嚟啊，喺福临门开，有乜实嚟啦？嚟到派完晒一份嘢之后，你仲要啲记者肯同你承诺 embargo？ 你知唔知 embargo 啊？ 我知， 即系俾咗先。然后咧，你唔准讲，唔准提，唔准写啊！听日几多点钟先准写？喂，肯同你癫先啊！嗰人， 如果唔做官仲有官威， 如果啲人恨嚟食嘢嘅，咁食完就话：哎，对唔住啊，你又唔包括我唔睇啊，费事麻烦啦啊！咁啊，俾翻你咯。嗱、啊，佢肯同你癫又好重要嘅，知唔知啊？啊，唔系话官威，你冇官嘅何嚟威啫？啊！落咗台边仲有官做啫，唔吐你口水算你够运啦。 唔系因为如果你识嘅，大家都知道啦。金融呢样嘢咧，可以讲话系梁振英嘅政权里边嘅所谓 Achilles Hill 啊。 咪就 系 咯， 最弱嘅环系嘛？ 其实咧个内幕， 你成班人都唔识噶，冇一个 内幕就好简单嘅。任志刚第一，佢写啲卅几页嘢啊，我肯定咧就唔系啊。即系急就章，一定唔系因为立法会呢、這个雷曼啊，呢个特权啊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之后写，或者一早放风出嚟，你死系咪你都死噶啦？嗰阵时写，喂有备而嚟噶，就算佢自己讲啊，佢都话系选举后，即系喺特首选举之后写嘅。佢话选举前、选举后。 我唔清楚， 佢有讲嘅，佢有讲嘅。 但你唔排除，你谂以佢嗰个身份咧，分分钟佢呢篇文咧，其实都已经系一早已经备案咗，交咗去中央嘅啫。 嗱，咁所以我咪话俾你听啦，佢而家就好简单，你可以话抛砖引玉又得，你话佢掟个手榴弹入去金管局又得，佢即系话俾你听，梁振英，你个财金班子啊！冇料到， 定系佢趁呢个机会帮佢系做一个好似系无疑嘅炒市。 唔系啊，直情话俾你冇料到啊！你冇料到啊！你以后唔好乱嚟啊！你一系咧就你咁，你够僵嘅，你就好似我写嗰卅几版嘢咁，你就取消个联系汇率。如果唔系咧，你就保持翻所谓 status quo 啊，保持现状， 你掂都唔好掂，我摆低嗰啲嘢。 胆去取消联动汇率啦，冇人够胆啊！其实 咪即系话俾你乜都唔好做咯。 我依家提出呢件嘢，俾人哋喝住噶吓。 唔系啊，你唔好查开嘅刘慧卿嗰啲暗春嚟噶，而家 刘慧卿都唔识嘅， 连电话连记者都唔敢见啊！而家就住呢个民主党发生咗四只乳鸽事件，同埋呢个咁嘅啊，有只鸽咧就咬出唔咬入嘅、啊， 四只而家有， 即系加埋嗰只五只噶啦，有四只嘅乳鸽， 四只乳鸽要飞出嚟嘛？ 乳鸽未飞就已经折翼啦，仲有一只咧。就只翼咬出唔咬入嘅大佬啊，刘慧卿你都好讲嘅，大佬人揾佢电话都唔复，而家避啊！喂，有冇听过刘慧卿避嘅咧？刘慧卿好大镬噶，讲起刘慧卿，嗱你林毓华叉开笔，我哋讲白头佬，你讲刘慧卿，刘慧卿啊，就你啊，礼拜五啊，嗰、那个财即系立法会啊，财委会啊，睇佢点样处理啊， 有人放水 啊，佢一处理得唔好啊，佢都唔使做议员噶啦，可以系咁打噶啦，我话俾你听。啊！呢、這个选举就玩完噶啦！啊，嗱，讲翻任志刚啊，第一，任志刚识佢嘅人都知啊，一个好小心嘅人，咁多年唔系一个乱嚟嘅人，所以佢写呢篇嘢，明知道你估佢冇计后果嘅，你估佢乱嚟嘅咩？佢已经知道晒个烟皮系乜，一定俾人闹噶啦！嗱，一定会翻旧账，就话你过去咁多年。捍卫呢个联系汇率，跟住呢就攞个放大镜逐版逐条睇你写嗰篇大作。咁而家有啲人就话啦，喂，佢讲嗰啲观点以前佢自己驳过晒㗎喎，有人提出过㗎喎、啊佢完全知道个后果，亦都知道啲人会点讲，一定话不负责任啊，一定有阴谋论话佢呢啊，即係人哋抽后算账，佢就抽前算账啊。嗱、啊、我认为任志刚所有啲嘢都计算晒嘅 ，Q 仔你同唔同意啊？ 我系同意啊，不过咁讲，即系我嗱， 佢系 calculated 嘅，即系我话 calculated 嘅， 系啦。不过咁讲，即系我从呢个投资嘅角度啊，即系我哋大钱台啊嘛，因为我哋其实欢迎阿林志刚讲呢啲嘢嘅，有得炒嘅，知唔知啊？ 冇得炒啦， 有得炒嘅。 我话咩？琴日升咗，即系 唔系讲炒嗰样嘢，你唔明白？即系你谂下，全香港有几百个对冲基金嚟香港做咩先？即系白做或者咁讲系咪咧？即就係希望嘅將來嚟講咧，即係呢個香港金融市場咧，即係有個好處嘅地方就係、是、第一就係自出自入， 冇險雞籠， 又冇險雞籠啦，你又保障百分之百保障啊嘛，冇呢個兑匯風險啊嘛。咁如果有咩變動嘅時候，咪就是、一個好炒嘅時機啦。即係從炒嘅角度裏邊，最中意有變咁先，冇變邊度有得炒啫？ 嗱，呢個就你大錢台嘅睇法，而家我哋講政治。 啊，我知講政治。 啊，你留翻一陣間， 我哋翻去大 八點鐘，翻翻去嗰邊，你就喺度噏到夠。我呢度唔係講錢嘅，我哋呢度講心戰嘅。 心戰就、 啊、講呢個政治嘅。嗱，第一，佢唔係一個亂嚟嘅人，佢係一個完全有計算，佢每做一樣嘢，尤其是一件咁大嘅事，分分鐘身敗名裂，分分鐘會死人嘅嘢。你估任志剛今時今日，佢嗰個機會成本啊，無論喺政治上面，喺經濟個人經濟上面，你估佢會唔會咁做？一定唔會啦。嗱，另外佢大家都知，佢喺內地係有靠山嘅。 嗯， 啊。佢做呢样嘢好简单，就系、是、因为佢睇到你任你呢、這个啊高老两啊，第一你个班子唔掂嗱，金融管理局嗰个咁嘅攞命诊咧就唔掂嘅，如果掂嘅，佢就唔使俾阿任志刚逼走佢啦。攞命诊 出嚟呢个回应嘅，根本佢都即系暴露咗，其实佢唔识经 营，佢系唔识嘅，俾人逼走嘅。 佢讲错咗。 任志刚当日系因为从来冇啊将佢。训练啊，或者抬举去做呢个接班人，所以先要走噶嘛。 唔系啊，即系讲嘅嘢一讲就即刻露底啊！即系佢话呢个通胀同呢个联系汇率系冇关系啊嘛，梗系有关系啦。 乜嘢啊？ 好简单，就因为联系汇率，所以过几年 好简单。 人民币对港元 唔使啊！我举个例得啊，点解大家咁紧而家话买楼咁贵啊？你俾就俾20,000蚊买一尺楼。大陆啲同胞攞人民币嚟咧，嗱就咁表面睇个兑换率咧，你起码打个八折，即系16,000。但系对佢嚟讲唔系16,000噶，因为佢以前嚟买楼咧，佢要再俾多20%嘅，以前1蚊对8毫嘅，即系佢突然间睇到16,000再八折，八折又八折， 执笋嘢， 即系8,648。即系13,000尺，嗱我问你，而家20,000嘅尺嘅楼，13,000卖俾你，10,000蚊一尺嘅楼咧，就8×16再 咪八一元八八八六啊四六千四蚊卖俾你，你买唔买啊？ 唔系咯， 我问你，你买唔买啊？因为就系咁简单啊嘛。 对大陆人嚟讲，香港嘅楼越卖越平啊嘛。 咪八支有八支咯。 对港元升值， 而家唔系八添嘛，而家已经低过八。 理论仲可以继续升上去噶嘛？ 仲可以升八八。 近期咧呢几个月跌翻落去啦，人民币就咁讲。总之喺度升嘅时候咧，越买越平。你覺得貴啫？ 係咪都八折有八折咯？所以用婆拉數計最好，唔需要太過 sophisticated 咁， 都唔使扭啊！你 需要精算嘅， 普通嘢知 道啦。佢買乜都係啊，八折有八折。 唔係香港人翻大陸消費已經知道啦，而家少咗，因為大陸啲嘢貴過香港嘛。 我哋翻大陸咧，加二再加二， 係啊， 咁簡單。嗱，以前攞一蚊上去咧。啊！就当个人先使，你而家攞一蚊再得翻八毫子来回，你咪即系加二又加二咯。 唔系佢现实话俾你听，你用人即系用港币，人哋唔肯收啊！而家以前嚟讲咧，你走去消费啊，你俾人民币嚟收啊， 即系 好多唔肯收而家。 当年上去大陆包二奶， 我冇包二奶， 即系咁讲啦，即系咁讲喺大芬村二奶村租层楼三千蚊啊人民币，咁你嗰阵时咧就大耶啦。咁打个八折，即系俾二千七蚊港纸啫，八三廿廿二千四蚊港纸啫。而家你知唔知俾几多钱啊？你由二千四蚊变咗而家要俾三千六蚊。咁三千六减二千四啫，来回唔见到几多？ 啊，廿千二蚊啦。 唔系咯，咁简单噶嘛？如果大家明呢条数，你就明噶啦。 其实个个都明噶啦，一香港人成翻大陆消费就知道咁嘅。所以 所以呢个将攞命诊咧就乱噏嘅，攞命诊就不知所谓嘅。我话俾你听啦，所以任志哥而家叻啊，佢招好鬼绝嘅，呢、這个叫做咧帝国反击战。第二样嘢咧，嗱，你话佢有冇私人恩怨啊？嗰啲我哋唔好讲啦，我哋。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佢就睇唔起你而家嗰个班子。嗱，系得一个咧似模似样啲嘅，即系一路都喺翻个系统里边，喺个财金官员系统里边嘅阿曾俊华啫。但曾俊华就好好先生一个，咁你而家揾个党委书记入去，叫陈茂波夹住佢。喂，大佬啊，陈茂波乜料嚟噶？ 鬼咩？ 边 counter 嚟噶？咩叫边 counter？ 数豆噶咋？会计师嚟噶咋？佢点识财金啊？好啦，跟住你任 以佢执豆执着咩嘢？ 买佢执到豆啊！咁 佢执豆执着咩？ 唔系 金， 唔系啊！执屎唔系食屎食着豆啊！你唔识讲嘅啫，有两种人嘅，一种咧 讲嗰嘢屎尿屁啊， 一种咧就食豆食着屎，一种系食屎食着豆，系两种讲法嚟嘅个嗱。咁第二，佢你呢个攞命诊有几多斤两？当年打大鳄。叫做曾荫权许仕仁加埋呢个任志刚，嗰阵时你仲系帮阿任志刚啊玩公事包噶咋？ 唔系咁咪负责 执头执尾， 唔系咁咪负责联络下阿冯兆波啊？ 咪执头执尾咯， 即系嗰啲梁即系梁家齐嗰啲，即系帮手一齐买旗子啲， 唔系做公关噶咯， 做公关啦、啊、其实 嗱咁嗱咁咪就系睇唔起，咁跟住咧仲有喂你呢个咁嘅啊？梁振英跟住又出嚟话搞个金融咩管理局啊？ 发展局， 金融发展局，跟住又呢又路，哇！今日你睇咗佢嗰啲宏图大略，发展边境嗰啲土地，又变到特区中嘅特区。 金融发展局都系惊啊！ 大佬，你知唔知边个而家揸住嗰啲地啊？乜又系利益输送？ 利益输送 啊！讲到利益输送，今日咧又要讲啊，兴啊！今日咧，香港人，你嘅荷包咧，你本来攞六千蚊好开心嘅。唔该，你而家减翻千五蚊， 四分一啦吓， 减翻千五蚊， 四分一咯。 啊，有千五蚊咧，系特区政府代你送咗俾九仓嘅。嗱、 啊， 琴日 九仓嘅股东， 如无意外，琴日签咗约噶啦。嗱、啊，静鸡鸡，冇签约仪式，冇新闻稿。喂，究竟签咗未先得噶？啊，我哋打电话俾地政处长，唔该。啊，问下咁签咗约未啫？净系想知道。 定系有人关心咗，暂时 hold 住先咧，真系。 你啊想啊，你痴人说梦啊！喂，咩叫暗度陈仓？ 九仓告你啊，真系。 咩叫暗度陈仓？咩叫做俾咗一成定噶啦，大佬？嗱、哦，咁今日咧就有个咧卖楼佬咧，啊呢啲咁嘅街边卖楼佬咧，咁啊施永青咧就以为自己好鬼醒，写咗篇文。嗱呢啲咁嘅司观点啊，我都唔知咩叫司观点啊啦， 都系姓司噶嘛，系啊， 司级咯， 司级观点， 司级咯， 唔系 A B C 嗰个司吓 ，A B C 嘅司啊 ，A B C 唔该你睇下 ，C grade， 即系佢自己知自己都系三流嘅啫、 哦，我以为司机嘅司啊嘛， 嗱佢就话有人话九仓保地价34蚊尺咧系唔公道嘅，点解咧？佢要计利息嘅，老实讲，佢都唔知而家利息几平。 唉， 接近零。 好啊，佢计咗唔系啊，佢计咗出嚟计到八厘啊，大佬唔紧要，任你点计都得。啊，如果要发债券咧，啊，息率咧，美国国债嘅业息咧就 3.95 啊，加埋咧就 4.82 唔使喎，十年孳息而家。 如果21年债券咧，啊，九仓应该做唔到添啊，都要俾八厘。嗱，咁佢就用呢条咁嘅，又系婆乸数嗱。就大言不惭，就加个64.8落去，我就当你施永青呢啲三级九流观点啱啊！我认为你啱啊！你加64.8落去，比较65蚊，我费事计婆乸数啊！加34蚊，65加34几钱啦？ 65加30差唔多100咯，加个九。 我都系100蚊租俾我啊，租10000尺俾我啊！我呢个电台全部 double 加人工，全港嘅人一人送一个收音机。 哇！咁即系我哋搬去， 唔系搬到我租俾人啊！哦、我租俾人300蚊啊！大佬啊，一年赚多200万，一个月赚200万，一年赚2000万啊！ 嗯， 咁就咁简单啫嘛！大佬，你施永青不知所谓，仲有一样嘢佢唔记得，唔系而家呢度续租约，你唔好拿住而家嗰啲嚟计啊！佢俾多26万尺地佢啊， 仲会再起噶嘛？ 仲会再起啊！佢又唔识咩叫 BOT 啊？佢唔识 BOT 咧，我唔教你，自己查字典啊！我叫辉哥都唔好教你。啊 ，BOT 中文叫乜？嗱、啊，你唔识，你自己上去查字典。大佬， 问你啲 BOT 计 10% return 嘅就大佬 啊！你点样计出嚟啊？佢都要补100亿。咁啊，讲完啦，大佬，喂，你唔识嘢就唔好乱噏啦。你卖楼佬嚟嘅，大佬唔好扮有两个臭钱啊，走去开啊，自己走去搞间报馆，自己写埋啊稿，跟住咧就黄大仙啊，所有电台记者揾电台啊、传媒啊，啲记者第一咧。啊！你知啦，趋炎附势。第二样嘢就手啊，喂，随时打电话，随时回应，而且语不惊人不罢休啊！咁 喂，施永青唔系咁讲嚟噶啦。前年我记得一次咧，喺呢个 Now 咧，即系大明大放同我一齐做节目咁啊。咁佢话宣布咧，旧年开始咧就少啲上其他传媒啦。咁我话梗系啦，你自己都有个地盘，就冇呢个生人霸死地啦。你走咁多传媒讲咁多嘢做乜啫？留翻咩嚟讲啦？系咪先？啊，点解原来？即系讲完唔算数，而家成日都经常。 我一个人中意出风头啊，就系咁噶啦。嗱，好简单，讲翻任志刚咧，我话俾大家听咧，你哋唔好睇啲报纸，又唔好听而家啲现届官员或者未来下一届官员讲嘅嘢。任志刚做呢样嘢咧，系全部计算过嘅。嗱，一定咧，亦都有后台。所谓后台咧，一定系得到中央政府，一定有中央政府嘅 blessing 嘅。啊，即系祝福啊！ 梗系啦，点解咧？嗱，呢个就同将来咧就嚟开咧。据闻呢个十月咩？啱啱今日先喺《经济日报》睇一段新闻，就咩咧？而家据闻传出嚟咧，呢个十八大开嘅时候，政治局常委就铁定咧由九个减到七个，嗱，即系唔够位啦，唔够位就要争啦，系咪先？所以任志刚后面可能咧就系即系中国里边嘅财金官员咧， 喂，系人都知道同阿陈周小川死党嚟噶啦。嗱，如果任志刚喺发表佢呢篇所谓论文之前，佢通知晒所有记者，通知咗现届嘅官员，嗯、除咗一个人都冇通知啦，你都睇到俾唔俾面佢，系冇通知梁振英噶，啊，即系佢直情 即睇啊， 佢直情都费事通知你，佢净系通知咗啊，佢嘅以前嘅马仔。系一个唔长进嘅马仔攞命诊啊！喂，你通知攞命诊咪即通知现届官员咯？但你又睇到样嘢，攞命诊又唔识啫。 嗯， 佢好大镬讲，因为我邓下攞命诊辛苦啊！第一，你而家俾人睇到你冇料，嗰啲唔好讲啦。喂，佢连政治手腕都冇嘅，佢唔识通知梁振英嘅。 啊，系你老犀利喎，第时。 唔系咯，佢又几好啊！嗱，呢样嘢我又俾分佢啊，即系起码咧，喂。我你都未做， 佢 点解理你啫？我就怀疑佢唔记得， 唔记得咗， 即系渣咯。 佢唔记得咗啫。 咪攞命诊就大镬嗱。咁如果通知得咁多人，你估白头佬会唔会通知中央政府？起码中央嘅财金官员 会啦。 喂，佢有冇可能通知任攞命诊而唔话俾周小川听，唔话俾大陆啲财金官员听？ 刘继伟全部个知噶啦，郭树清一个， 咁梗系佢俾嗱，佢而家俾你睇咗。 喂，如果消息走漏，有冇得炒噶？ 咪炒一炒咯，炒四廿点咯，升咗四廿个， 即系嗰 个四廿点子咯。 即系港汇咪升咗咯？ 咪升咗咯，就升一米。 有嚟港股啊？ 你就拿 即系理论上，而家香即系港元值钱咧，所以今日股啊应该又随住外围跟住又会升噶啦。因为港元资产值钱啊嘛，理论上系如果就脱钩 咧， 港元升值。 不过咧，任志刚有一样嘢要交代嘅。 嗱，佢有冇交代？佢喺写呢篇嘢发表咗之后啊， 有冇交易先？ 之前佢有冇做过任何交易？ 啊，应该一定唔会有。 嗱，呢个一定要申报嘅呢个。但系以任志刚咁嘅小心行事嘅性格咧，佢就一定冇。 佢咁多年嘅投资，除咗买楼之外，乜嘢都冇噶嘛，好似即系唔会买股票。 你冇讲佢买楼啊，讲到佢买楼差啲撞板啊！好啦，八点钟新闻之后再倾过。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旺角亚加老街爆水管，交通受阻。运输署话，受爆水管影响，亚加老街往九龙城方向近旺角东站有三条嘅行车线要封闭。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话，新政府嘅三司、两副司及十四局已经齐班，并强调埋班一段时间，唔系仓促凑合，但唔肯评论当中有几多人系次选。新班子官员已经承诺会更积极落区。梁振英话，新政府唔会透过压低楼价去迁就购买力，他上任后会重速检讨市民住屋需求，加建居屋和公屋，又说不能够接受现时要用七年时间先兴建一栋的公屋。新政府又会成立经济发展委员会、扶贫委员会和金融发展局，为香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贫穷问题，和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和多元发展。美股反复高收，三个主要指数升幅都超过1%。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收益率由高位回落，舒缓投资者对欧债危机的忧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73点，升16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3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15点，收系1324点。欧洲股市亦都系全线高收。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今日启程到欧洲访问。昂山素姬首站会到日内瓦出席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年会，并发表演说，之后会到挪威保领他在91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再到英国访问，在国会发表演说，并会到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今次昂山素姬继出访泰国之后第二次外访，他今个月尾结束访问回国后，会出席下个月4号召开的新一届国会会议。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A 组第二轮的分组赛，捷克2-1击败希腊，同组另一场的赛事波兰以1-1逼和俄罗斯。经过两轮比赛，俄罗斯以1-1得4分排小组的榜首，捷克有3分排第二，波兰2分排第三，希腊得1分排榜尾，四队仲有出线的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偏西风，渐转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5%。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13号星期三嘅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啊，现时旺角亚加老街向翻九龙城方向近呢个联运街咧吓，咁嘅中慢线咧要暂时封闭噶，龙尾排翻出出边嘅弥敦道。咁驾车嘅时候去到上述地点咧，留意翻临时路牌同埋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走翻过对面可以睇睇啲车龙先吓，翻工车龙嘅告示打到过海，现时又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去到信和广场。至于香港仔隧道 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冇需要间封字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龙尾有冇联系先啊？见到啦，现时就连住去呢个顺德中心噶，系啦，任总啊突然出翻篇论文，话厉害啦，哪通啊真系唔认识呢方面嘅知识啦？一阵间啊 off 咗之后，请教下大前台嗰班专家，什么挂钩，什么联系先啊？不过咁啊，任总呢篇嘢就唔系咁简单，系战书嚟噶，冇错啦，睇下你班后辈识唔识接我招先，你班傻仔啊！呢句我加落去噶。诶，九龙区方面啦，嗱，公主道过海咧，现时差唔到桥面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排翻到芜湖街噶。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电话机楼，走去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啦。咁啊，私隧出翻九龙方向，现时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浸大国际学院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吓。啊，但每日好多艺术家咧，为咗追随佢自己嘅梦想而离开咗自己嘅家，哎呀，真系唔容易噶。 冇错啦，当初去闯下咧，视野更加广阔噶嘛。好似呢个咧由法国嚟香港做展览嘅艺术家咧，佢一路为梦想而坚持，而佢嘅最新个人画展咧，终于喺上环四方街23号地下开始咗啦。大家快啲咧喺而家去到6月30号星期一至日，朝早11:30去到晚6:30，俾多啲支持同埋鼓励佢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红星 Superlan 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信愿孽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喺东西文化未汇合之前呢，在东西文化里面都有讲天堂地狱和灵魂之说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很高科技的社会，或者刚刚发展紧比较落后一点的，都是对灵魂啊，对天堂地狱宗教呢，都有一种某种程度的热诚的。为什么就是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对宗教，对灵性都有这种这样的渴求，是不是我们就是源自于那里呢？所以令到我们有一种潜意识想追求回我们的根呢？这个我自己的想法。 颜联舞，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公司的订单少了很多，我们的饭碗 不用担心。在政府支持下，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了特别优惠措施，计划中有新的80%信贷担保，担保费还大幅降低，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的信贷保证。 公司拿到贷款，我们就不用担心饭碗了。 详情请浏览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网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 8:08， 大家仍然听紧呢个系数码电台啊 ，DBC 大声台啊，风波里的茶杯。如果收得唔好嘅咧，啊，你都唔使话俾我听啊，我都知噶啦。有自知之明，不过呢最好就话俾政府听， 就临时你有爱莫能助， 乌下乌下，唔系爱莫能助，我哋争取紧噶，我哋系好积极咁样争取嘅，啊，即系如果你话啊， 但系对于收唔到嘅嚟讲，希望见到个成绩啊， 即系如果我可以做得到嘅话咧，我就冲上个山头嗰度自己扭大佢噶啦，啊 ，OK， 不过最大镬咧，啊，我哋啲天线咧就交俾香港电台管理。啊，本来咧就我哋管理嘅喺试播期间， 正式启播之后呢，啊，因为我呢个系四大公司拍码头，啊，有呢个新城、凤凰、优越。 咁你点解送咗个生命线俾人咧？ 香港电台同埋我哋以示公道，啊，因为老实讲，你话如果我哋控制咧，有咩冬瓜豆腐嘅，啊，停咗电嘅，或者突然间收到我哋收唔到港台，收唔到新城，赖咗我哋。 即系做马，啊， 最好交俾港台，港台始终都系一个政府机关，啊，应该就中立嘅，应该就持平嘅，应该咧就有公信力嘅，因为我哋信啲公务员咧。啊，始终都是啊紧守岗位嘅，咁啊港台咧啊啲前线工作者即系唔系嗰啲幕后嗰啲人，因为叫幕后咧，嗱我都唔知道应该前线幕后啦。做电台一般咧开口嗰啲叫前线啦， 啊， 但我就讲除咗班开口嗰啲人， 系 啊，其实幕后嗰啲人亦都系前线嗰啲人，即系啲工程人员啊，啊制作人员啊，我觉得佢哋就一定系好专业嘅，咁，所以交俾佢哋管，咁我哋就唔管得噶啦。如果你俾我哋管，我咪叫阿 Simon， 冇理啦，即刻走上楼大去，楼到二万，试下收唔收到先。皆大欢喜嗰阵时候，慢慢调低咯，啊调到边个最低，你皆咁做嘢咁啊做，我都系工程师嚟嘅，大佬啊。资深工程师添啦，喂，好简单，我哋做嘢好简单，扭到最大，然之后咧一路降低，降到咧。 系嘛？你屋企装你嘅 HiFi 嘅时候，系咪都咁做嘅？ 你 咁啲喇叭咪爆晒咯？ 唔系同嗱呢啲个关系嘅，啊，你唔系工程师，讲嘅发射功率啊，扭到最大 系 啊，最大咪去到五万咯，好似我哋伟大祖国咁咯，欧洲咁咯，一路调低，一路调低，调到边个位？啱啱周围都收到又满意啦，嗰，那个唔系叫做标准点咯，嗰， 那 个就 benchmark 嚟嘅咯，就咁简单啫嘛。喂，大佬，但系而家我哋身不由己啊，佢有个发射站，有个其中一个发射功率得四廿火啫， 嗯， 四廿火同五万火比，点比啫？即系，唉，我都费事。 大班你生到树都落埋都冇用噶，啊，听唔到嘅听众就仍觉得好嬲。 同情下我哋咯，啊，尤其是的士大佬，唔该尽快装机啦，好心你哋。如果唔系，但系你有咩事帮你唔到嘅真系。 装咗机要开机啦， 仲要开机，仲，啊，要唔好听啲友乱讲话。而家净系播呢个粤曲先啦，大哥啊，我撞到个大佬，我系做咩唔装机？佢话半夜三更点装啊？咁我琴日问过 Morris 噶啦，佢话而家我哋日头都有得装。 嗯， 啊，你同啲啊，即系的士台啲姐姐问一下得噶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而家好多嘢听噶。 嗯， 我唔系唱粤曲噶，而家呢度唔系听紧冯国恩愁未了情啊，而家听到阿井白同阿林白喺度乱噏，就咁简单啦。嗱，嗰班任志哥 系，佢嗰个中文大学研究员嘅身份。是不是因为咁就劲啲呢？ 其实佢有好多身份嘅，佢唔系淨系中文大学，佢系国内 即系， 我哋伟大祖国经济顾问嚟㗎， 嗯， 大佬唔系开玩笑㗎。嗱，而家任志刚咁做呢其实好简单嘅。佢即系第一就话俾你叫你呢班友接招。唔， 嗯， 接招囉，睇下你识唔识得博我囉。 嗯， 啊，第二样嘢我挑战你梁振英啊，够唔够胆搞弯呢个联系会咯？佢， 嗯， 其实佢咁样出嚟咧，即系话俾你够唔够胆咁。而家咪个个出嚟，你知唔知道可能佢惊噶啦？而家我又阴谋论一番啦，可能佢就闻到啲味，或者惊，或者听收到风， 嗯， 啊，梁振英咧会啊取消联系会率， 系， 所以而家就抛出嚟，喂，攻其不备，梁振英接唔到招，唯一就走出嚟。保持翻嗰，那个啊现状咯，话我从来冇谂过，嗱冇谂过要取消联系汇率，嗱咁咪大家咪有咗个定心丸咯。其实佢啲招咧叫做咧啊釜底抽薪又得，你话佢系苦肉不韦，俾你班鹌鹑评论员、鹌鹑传媒啊个个闹佢，话佢有私心啊、啊乱嚟啊、发得神经啊，我认为任志刚。一啲神经都冇，不过就抛砖引玉啊，叫你接招，咁啲人点接咧？我哋听下啲人点接啦，啊，睇下现今啲财我哋财金官员，尤其是阿白头佬攞命诊，白头佬以前嗰度啊，以前条僆啊，一个不长进嘅僆啊，呢，這个攞命诊啊，现任嘅财政司司长，亦都系后任嘅财政司司长阿曾俊华啊，同埋梁振英。啊，点样回应咯？ 任志刚先生佢个人嘅意见同我即将就任嘅政府咧系完全无关嘅。联系汇率唔会变，冇需要变。联系汇率嘅水平亦都唔会变。我希望咧香港社会同埋国际社会唔好受到阿任志刚先生呢篇文章所提出嘅一啲过去我哋都听过嘅一啲意见咧系受到任何影响嘅。 任先生当然有佢嘅观点啦，佢可以答佢哋嘅问题。佢政府嗰个政策咧系坚定嘅，政府嘅政策系清晰嘅。任先生佢选择而家此时此刻系讲呢啲嘢咧，我都觉得系相当惊奇。 因为大家唔好误会咧，香港见到嘅问题，例如有一段时间通胀比较高啦，有一段时间见到楼价升得比较急咧，都系联系汇率造成嘅。咁但系其实咧，楼价本身系好受香港嘅土地同楼宇供求影响噶嘛。咁呢个同汇率制度咧系冇必然关系嘅，亦受到咧就系国内嘅人嚟香港买楼嘅意愿。亦受到香港外圍因素對香港個市場信心嘅影響嘅，咁呢啲冚唪都一連串係互為因果嘅影響咧，唔可以一概而論咧，係聯繫匯率改變咧，就呢啲問題就可以完全解決嘅 啦。我哋要多謝任志剛啊！你話苦肉計又好，你話佢拋磚引玉又好，嗱、起碼佢發表咗啲30页嘅所謂論文。 4页啊！ 以一个学者嘅身份，一个研究员嘅身份去发表，起码就令到我哋啲财金官员，尤其是搞改革嘅乜都要改嘅梁振英咧，要出嚟维护呢个联系汇率，咁已经咧达到我相信已经达到任志刚嗰个效果噶啦，即系佢预期嘅效果咧，系已经达到咗，就系 CY 一句。你哋唔好听啊！林志刚乱噏，我谂都冇谂过取消联系汇率，讲咗呢句咧， 以前听过晒噶啦， 咪就定心咯，系啊，定心啊，定心丸啊，派咗，因为我谂林志刚同埋佢背后嘅一班人系好担心呢个高佬两咧系乱咁嚟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6点 ，DBC 三台数码大展台，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嘅感冒成因系咩咧？曾医师， 站喺我哋中医嘅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系六淫啦，或者系戾气，戾气系讲流行嘅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喂， 爸。屋企咁静嘅，开部收音机听下嘛。 得啦，唉，听开嗰啲旅游记，都唔知道去晒边。 我系郑经翰， 我系李锦豪， 我系汤正全。 吴嘉莲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DBC 数码收音机完全唔需要教台，一开机就自动追晒13个台，肯定系今年最好最贴心嘅父亲节礼物。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元就可以买到噶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各位早晨啊！而家8:18，听紧嘅仍然系数码广播。 讲一个好重要嘅问题 风波里的茶杯好简单啦今日咧就用咗差唔多45分钟同大家分析咗呢个白头佬呢个任志刚掟嚿石出嚟，搞到咧你班友咧全部震脚。大乱 唔系真系水面上嘅， 千祈唔好睇咗嗰啲肤浅嘅分析 嗰啲全部咧就话任志刚搞嘢啊，有阴谋论啊，帝国复仇啊，啊呢啲全部都假嘅。任志刚系一个好小心嘅人嚟嘅，啊佢做呢样嘢咧系有佢目的，亦都有一定嘅支持嘅。尤其是我哋伟大祖国嘅中央嘅财金官员嘅支持，如果咪俾个瓮缸嘅做胆啊，啊以任志刚啊啊咁嘅人啊，佢一定唔会发表一篇咁嘅文章啊。所以大家咧啊，千祈唔好睇歪咗，睇歪咗咧就影响咗你咧啊一啲睇法，包括你个人嘅财富啊、投资啊、身家啊嘅决定嘅。 喂，头先嗰个窒楼窒舌讲嗰个话咧，楼市同埋呢个汇同呢个利息冇关系。 我 都 叫做攞命 诊 啊，吓攞命诊。 呢句说话大有问题喎，真系啊。 系噶啦，唔系呢啲就冇嘢嘅，呢讲完等于冇讲。 系 你话佢啱咪得，你话佢唔啱咪得， 系 就系唔系冇意思嘅。即系讲咗完全讲咗一番废话，一阵间又话啊呢、這个楼价同通胀冇关系啊，又同呢、這个啊汇率冇关系，咁同咩有关系啫？ 痴痴地咁样讲真系，觉得系 唔紧要啦。咁人哋喂，人哋话一年搵千几万，啊你啊揸住你嗰几万亿去发，喂你话人痴，你啊痴啊！我认为林旭华黐线啊，你搵千几万都 冇所 谓 啊！ 你嗱你攞晒我哋嗰万几亿俾你去玩啦，俾你去揸盘啦。 冇问题啊，我都做到噶。 咁咪系咯，咁人哋黐过你咯。 啊， 你又唔够黐。 下边好多好多人同佢做分析，好多人同佢落盘咧，佢去落盘咩？佢揸盘咩？ 冇得落盘 啊！真系嘥鬼气啫， 冇得落盘噶。 啊， 电脑落盘噶。 啊， 有程式嘅。 咁咪咯，咁即系阿朱赛都做到啦，阿狼都做到啦。 有样嘢唔得，你唔够佢高大威猛靓仔。 啊咁 第二样嘢咧，你又冇去嗰啲头发 又唔够啊，任总白， 你又冇歪理，你要满口歪理先得嘅，大佬，你冇歪理咧，就乜都唔得嘅。嗱，讲翻呢个，唉，梁振英，嗱，佢而家走出嚟话，我杀五条尸十四局咧，已经揾齐装脚噶啦，齐晒人噶啦，啊，亦都好满意，啊，嗱，佢搞嗰个副局咧。同呢、這个啊政治助理咧就搞到满城风雨，尤其是搞到咧民主党咧就啊大乱阵脚，嗱、啊、四只咁嘅乳鸽啊走出嚟咧就话贼佬试沙煲，嗱、啊、但系贼佬试沙煲你系咪真系嗱、啊、又有人叫佢咧啊去做卧底， 系 佢、啊、就话有个电子传媒叫佢，我问你边间电子传媒？你讲啊，俾你讲嘅逐间你要分析，会唔会系无线啊？ 系你啦，使讲。 咪逐间讲啦，会唔会系无线、啊？ 无线唔会介入呢啲嘢嘅， 无线唔会搞嘢噶啦。 啊，仲要拣增要收视点咩？ 佢 系 CCTV 嚟噶嘛？点、啊、会就系搞嘢嘅啫？ 嗯， 会唔会亚视啊？ 唔会啊，搵水嘅啫，要佢吓。 咁会唔会系商台啊？ 商台唔似系嘛？ 会唔会新城啊？ 新城更加唔会啦。 会唔会系？啊！我哋啊， 我就问系咪你咯，就话 而家唔系咯，我即刻话俾你唔系咯， 啊， 系都唔会叫 咁系边个啫？ 系都唔会叫呢四个咁蠢咁出去做啦，不知所谓啊！先讲佢点解不知所谓、啊？ 系咪网台叫佢做嘅系嘛？ 又唔系网台， 又唔系网台， 网台唔算电子传媒。OK， 网台 佢所谓电子 有 问题 喎、啊？呢、這个定义真系， 佢一定系牌照持有者嘅，佢、啊、嘅意思系 OK，、啊、即系一定系主流。 你呢个咧肯定系政府新闻处嘅定义，呢、啊這个系 唔系佢一定系、啊、喂？网台唔系电子传媒，网台仲犀利过电子传媒。网台就系网台，网唔系电子嘅，系数码。我哋都唔系电子，我哋数码。嗰啲电子系有胆嗰啲，嗰啲叫电子传媒啊。 不过 我哋啲 机 都，不过我哋啲机都有胆嘅。嗱，我哋啲节目主持人有胆，但我哋啲机都有胆。嗱，咁会唔会捞啊？ 捞唔似啊！佢都冇乜本制本地制作嘅，冇乜对好多嘅制作都冇乜立场噶，佢哋啊！我睇法啦吓，呢、這个系当然。 嗰个系我哋个伙伴嚟噶，提供我哋新闻。 呢、這个呢、這个个人意见节目啊，大把。 个人意见节目你都冇倒我米啊！我 冇倒你米啊！ 喂，大佬啊，而家 我话佢节目丰富， 你迟啲先。 我个个月都俾钱订佢节目睇。 林旭华教你，我教你，做人要识忍， 忍 要韬光忍晦。 啊 要忍， 系 即系你而家数码电台咧，仲未做大嘅时候咧、 啊，即系而家要靠呢、這个系 广结善缘，多啲朋友，多啲朋友，哦、你就唔好乱咁得罪人。 哦、 OK， 尤其是咧米饭班主唔好得罪，再加埋啲合作伙伴咧、哦，战略伙伴又唔可以得罪。 系 啊，唔该收下口、哦、啊，你把口咧就唔系咁好，留翻将来先，等你做大咗先。 之后朗口啊，今次 等你做呢个十。 点前特首嘅办公室主任嗰阵时咧，你就可以乱噏嘢。OK， 啊，而家暂时唔适宜要拜金春。 哦， 嗱，咁啊，梗系友善啦，一谂都谂到啦，咪友善有个记者。就走去揾啲揾一其中一个暗春， 嗯， 那个暗春琴日喺阿郑家富嘅节目嗰度啊，即系呢个十级自由风都讲咗啦，佢有个记者临急临忙揾佢， 哦， 就要揾个卧底， 系 啊入去咧申请做政治助理。 喂，咁佢样咧就唔系卧底嚟噶咯？ 以前啲八卦杂志啊，啲娱乐班都揾啲卧底去参加香港小姐， 但 系 冇人话俾佢听，我就系卧底咁噶嘛。 嗱，呢个先大镬，我就话俾呢样先，我一阵间继续讲。你可能冇留意，但新闻我就梗系有跟住啦。我琴日已经开始揾阿冯伟光噶啦。嗱，今日继续揾啦，唔好放过佢啊！即系起码我哋有揾佢。嗱，咁呢个鹌鹑咧就即刻走咗揾佢，揾其他三个鹌鹑啊。揾咗三个鹌鹑咧，嗱，呢个叫欧乐轩、罗建熙、柴文翰同埋林嘉嘉。林嘉嘉咧就系何俊仁嘅助理嚟嘅。嗱，咁啊四个人咧就即刻咧当日咧就走去申请做政治助理。OK， 就去申请做政治助理啊。嗱，佢走去申请个政治助理咧，咁你要填 form 噶嘛？ 系， 你要写篇文噶嘛？嗱，我就话俾你，啱啱就答你呢个问题啊，林英华。佢就话俾人听，佢自己卧底嚟嘅。佢就喺度批用嗰篇文去应征啊。佢系讲紧民主制度， 系 讲紧一人一票嘅选举嘅重要性。所以点解大公报咧平时大公报的言论咧，阿林毓华十篇有九篇林毓华都唔同意嘅。但今日大公报 都睇噶，要参考 的。但今日大公报嗰篇评论咧，我觉得佢有 point 嘅。 系 点解有咧？佢话呢四条鹌鹑啊，如果咁样去申请法咁儿戏。连申请做政府文员啊，都唔请你啦，哥！啊，你啲咩人嚟嘅啲，喺度玩嘢，咁而家就搞到有线嘅记者啦。最近啲有线记者真系喊苦喊忽噶，好惨噶啦！即系啊一单咧就维权人士啦，唔系维权啊，六四事件啊，大家都知咧，有线电视咧就访问咗阿李旺阳，咁令到记者咧自己自责啊。搞到咧，好似孭晒上身咁，孭直情好似咩啊！我不 唔单止啊，呢位记者连啲编辑，我见佢听佢喺电台讲嘅都喊晒口嘅，真系。 我不杀百人，百人为我而死。 反而咧，赵应春就好。 呢个咧就嗱，呢个就要俾个 like 友善啊！呢个友善系做得好嘅。啊，我亦都觉得记者唔需要喊，唔需要自责。当然啦，死咗人，大家都伤心，尤其是你。你唔多唔少同你有连带关系咧，就更加伤心。 系啊， 但系而家呢单白鸽党呢单嘢咧，揾佢哋去做卧底嘅咧，啊，嗰、那个记者又喊苦喊忽，嗰、那个记者又喊苦喊忽啊，叫人唔好话系友善，叫人唔好督爆佢啊，我就觉得有咩所谓啫，啊，不你咧就所托非人，你揾咗民主党呢四个鹌鹑咧，佢哋就走去玩嘢，你又想去走去做卧底，佢就走去玩嘢。 但我覺得大班奇怪啊！如果係想知道嗰個應考嘅過程咧，有好多方法啦。不過陳大文去做卧底都係要問唔揾民主黨呢啲啊？ 唔係佢試下，唔係佢有目的嘅。呢、這個記者係啱嘅，佢咁樣做，即係佢試下有民主黨背景嘅人，佢會唔會請你咧？ 係 啊，係咪親疏有別咧？其實佢想證明呢樣嘢啫。 咁、哦、樣， 但係呢四條友就玩到盡，唔係玩到盡啊，根本就唔入戲，唔跟劇本，自己篤爆自己，咁梗係唔請你啊！喂。都话啦，你嗰篇文啊，同埋你嗰种粗疏法啊，啊，系文员都唔会请你噶啦。你啊，听下啊，佢自己啊，今日呢个阿老欧咧，阿欧若希咧，呢只白鸽仔咧，自己就喺明报写一篇文章啊。 你个欧乐希， 欧乐希自己咧就夫子自道。 欧乐轩，欧乐轩， 欧乐轩，欧乐轩啊，咁啊，跟住咧啊，呢、這个大公报咧。嗱、啊，就话佢咧申请做文员都唔合格。嗱、啊，我觉得友善咧。啊！佢呢个出发点系 O K 嘅，我系做卧底冇问题啊，咁使乜唔认啫？只不过系一个 judgement call，即系呢个问题就系呢个记者咧揾错人啊，所托非人嗱、啊。但民主党唔单只有四只咁嘅鹌鹑咧喺度玩，好似喺度玩儿戏，喺度过瘾啊！而家撞咗板啦，唔好讲俾人喂，俾人一棍殴落嚟，搞到琴日啊，张文光 啊，真系睇见佢嗰个样子，你都同情佢，又尴尬。 佢而家话俾多嘢佢哋自动投案啊嘛， 又尴尬啊，又唔知点样去兜啊。咁但系有样嘢仲惨，佢就话啊呢、這个咁嘅叫咩名啊？嗰条友，我哋而家周围揾紧啊，嗰条友啊。 哦，你讲嗰个阿冯先生系嘛？ 冯伟哥 系啊， 佢就冯伟哥，琴日喺《经济日报》写嗰篇文咧，就系、是、咩垃圾啊！佢话，喂，佢净系话垃圾咋嗱嗱，张文哥讲嘢好叻噶，嗱、 嗯， 张文哥仲喺度避紧嘅，不过我哋而家揾紧李永达噶，我琴日已经揾咗佢噶啦。张文哥点样避咧？第一就话如果。冯伟光就喺申请副局长，呢、這个就违反咗民主党嗰个策略嘅，或者个政策嘅，或者个立场嘅，就会踢佢出港， 嗯、 出党啊， 出党。 但系佢就冇就住冯伟光琴日发表嗰篇文章，究竟系咪可以代系咪代表民主党？佢冇讲到，净系话垃圾啫、 嗯。 喂，民主党都有垃圾噶、 嗯。 第二样嘢， 哦，志刚讲咗啊啊， 亦都冇话踢佢出党。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表示，新政府嘅三司、两副司及十四局已经系齐班，并强调埋班一段时间，唔系仓促就合，但唔肯评论当中有几多人系次选。新班子官员已经承诺会更积极落区。梁振英话，新政府不会透过压低楼价去迁就购买力。他上任后会重速检讨市民住屋需求，加建居屋和公屋，又说不能够接受现时要用七年时间先兴建一栋公屋。新政府又会成立经济发展委员会、扶贫委员会和金融发展局，为香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贫穷问题，以及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和多元发展。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的妹妹和妹夫连续第三日没回家，手机仍然是关机，估计两人仍然被公安软禁。另外，内地维权人士胡佳的太太曾金燕昨晚透过社交网站 Twitter 表示，只收到通知胡佳昨晚大约11点被二十几名的公安带走，不过因为曾金燕和他的女儿当时不在北京，不了解其他情况。上个星期胡佳和内地几十名的维权人士在网上发表声明，表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以回应李旺阳突然死亡事件。胡佳在被带走的前一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指李旺阳的死存在太多疑点，怀疑当局是想借此掩饰真相。 李旺阳先生的事情给我们就是说敲响了警钟，他给我们打了预防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防备，就是当局啊对于这些意见人士、维权人士，或者说他们就是眼中钉的这些公民吧，采取类似于王阳先生这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是把责任推给你自己，推给意见人士自己，就是整个跟官方绝缘，官方没有责任，他杀了你以后，他还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咁头消息，欧洲国家杯 A 组第二轮分组赛，捷克2-1击败希腊，同组另一场赛事，波兰以1-1逼和俄罗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西风，渐转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啊嘛，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加埋快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今次咧就一齐拍住啊，排翻到呢个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龙尾去到海景大厦。咁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车龙先啊。 见到啦，现时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自从无间道劲收之后咧，滑雪未有卧底啦，做美容 facial 有卧底啦，报名去旅行又有卧底啦。哇，就连应征个政治助理啊都有卧底啊。喂，会唔会连个记者都系反卧底啦吓？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嘛，复复杂杂，好高潮有低潮，咁样先系劲收噶嘛。啊，可能啊副局长有卧底啦，局长有卧底啊，够啦通啊。好啦，睇翻龙尾把啦。诶，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就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噶，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排翻去浙江街噶吓。咁啊东隧过翻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现时排翻去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去到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石门汇泉处，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吓。啊，但妹啊，艺术家除咗要出去闯闯咧，嗱，我觉得突破咧都好重要噶。 系啊，当就好似我哋 DBC 嘅台号咁破旧立新啊嘛，所以咧有位法国嘅画家咧，为咗令佢嘅画作更加有突破咧，好努力喺构图同埋颜色方面深入发挥，再加上当代主义、印象主义、抽象各种唔同嘅方法咧，令我哋更加有代入嘅感觉。嗱，想参观咧，记得由而家去到九月九号朝十晚食物时间去到尖沙咀广东道五号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佢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A B C K， 以为索 K 好似 A B C 咁简单 ，K 仔唔单止系毒品，仲会令人上瘾。佢嘅祸害比你想象嘅严重得多，会造成幻觉、记忆力衰退、肌肉功能受损、尿频、小便失禁、心脏受损、失去知觉。索 K 嘅祸害咁大，你仲去试？企硬，剔嘢衰硬。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由李旺洋先生死亡的事呢，我没有新的补充。 梁振英根本就是不配做后任特首。 李旺洋火葬了，决定去信委员长。 作为一个医生来看呢，他的图片我觉得都不像自杀。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4， 四隻鵪鶉，民主党四隻鵪鶉呢， 乳鸽嚟嘅大班， 鵪鶉嚟㗎啦而家。咁呢就有电子传媒啊，不过冇人问佢哋边间电子传媒，因为我哋做传媒呢一行呢 好似多口仔咁讲呢，会有江湖规矩㗎喎。 即係点呀？ 自己呢人呢唔踩自己人，自己人呢就唔讲自己人，唔批评自己人。第一嗱，呢个曾志华讲嘅嘢，我梗系唔同意啦。我哋呢个唔系江湖嚟嘅，咁咩江湖啫？我哋做传媒嘅，点解有江湖咧？第二有啲咁嘅规矩嘅咩？咩规矩嚟嘅呢啲？ 有佢自己定嘅潜规矩啊！ 孤伟其名，即系为个个咧就为咗保护自己同业，就唔讲边个电子传媒啦。 你系唔想表扬人哋啊？ 我听晒咁多个电台，包括闭台，连啊。鄭家富，連黃德全， 嗱，呢两个节目主持人咧，嗱，我又唔敢打电话入去，一又话我闹佢哋干预佢哋。即系如果我以阿井伯一个听众嘅身份，我就会打去，我话富哥，阿细班，我真系好中意你啊，我好中意听你啊。啊，自从你做咗节目之后，我好崇拜你啊。你唔做议员之后咧，更加崇拜你啊。 咁多废话 你退咗党之后，我又崇拜，咪日日有人真系佢有好多 fans 噶。 系系系， 细班好嘢噶啦，我唔系侄女啊，佢真系掂噶。 咁你即系赚 自己啫。但起码都问到一句， 拣到个好嘅节目主持人啦。 即系我拣咗几廿年噶啦、啊。喂。我如果唔系点会叫细班嘅？但我起码都会问一句， 系 阿细班，你可唔可以卧底噶？嗱，冇人去追问呢样嘢。 嗯嗯嗯。 嗱，我哋就唔系，我就冇呢啲规矩嘅。 系 嗱，呢个就系有线记者。O、okay? K， 有个有线记者揾咗四只鹌鹑，啊，走做卧底。 咁我可唔可以问你系边个记者得唔得？ 呢个我唔知 道。你唔知啊？ 我冇兴趣去查，我想你哋啲人去查。 啊。 O、okay? K， 总之有个鹌鹑，揾咗四个鹌鹑。啊！就走去做卧底，但呢四条友咧，嗱呢四条友咧，我都要帮佢讲个公道说话。 系， 佢玩嘢嘅啫，佢、 嗯、 冇真系走去做助理嘅，佢完全冇咩意思。我亦都我相信佢嘅心里边亦都明白，第一，佢哋个党唔支持呢样嘢，啊违反党规。 系， 第二样嘢，佢亦都知道一定唔会请佢哋。嗱，所以我可以咧，我保证佢四个咧。是完全不想做官的，起码这件事可以保证他们。但是他们玩东西就没有玩全套。 嗯、 喂你要去试一下梁振英啊揀人是不是好像这样说用人为才、 嗯、 啊不会亲疏有别。咁、嗯、你咪正正经经去申请第一你检第一咪冇限学历的所以这个不需要你啦、 嗯。 但是人家要写一篇文你咪真系写一篇文你想申请哪个位教育教育、 嗯、 房屋房屋你写一些啊，宏图伟略出嚟，喂，你写得好好嘅，然之后佢唔请你， 嗯、 请咗第二个鹌鹑，你就发表嗰篇文章。嗱，如果我叫做卧底就咁啦、 嗯。 喂，你睇下呢篇文，其实唔系呢四个鹌鹑写嘅，嗱，申请做社福嗰个咧就揾罗志刚写嘅， 嗯， 申请做房屋嗰个咧。啊！ 李永达写嘅， 李永达写嘅，申请交通嗰个咧就揾咗小班写嘅。 系， 喂，咁人你都唔请， 系， 或者甚至乎咧啊，我乱噏啦，环保我揾咗廖秀东写嘅。 哇！ 啊，即系譬如咁讲啊，啊，你都唔请，嗱、啊，咁、啊、你先至叫督爆人，先叫做卧底嘛，你就唔可以玩嘢嘛，写民主写人一票， 嗯、 喂，仲有话而家嗰啲文又未公开噶，嗱、 嗯， 琴日系有只老鸽啊，只老鸽啊带住四只鹌鹑出嚟见记者。只不过就话闹佢哋，嗱冇交代到佢哋嗰篇文章噶。而家其实佢哋应该将嗰四篇文章交出嚟。嗱、 嗯， 我哋一揾到阿达仔咧，我就要求交俾我哋。嗱，咁所以咧， 即系你帮佢朗诵出嚟， 揾啦，梗系揾啲好声啦。我哋呢度咁多靓声，几时轮到我同你去朗诵啊？你咪欠丑。嗱，我哋先听下佢哋点样解释。但系咧，就俾多人咧，啊，俾大公报咧一脚踩落去。嗱，大公报闹得佢，我认为啱嘅。今次我支持大公报啊。嗱、啊，佢就话咧，佢哋如果用呢啲咁嘅质素去申请做文员啊，政府文员助理啊，9000蚊个月都唔合格啊。不过咧，佢哋其中有啲料系错嘅，佢就话呢四个人咧都系民主党，其中有民主党嘅中常委，佢哋搞错咗。另外嗰个会入到围嗰个中常委咧，就应该叫冯伟光，就唔系呢四只鹌鹑，嗰只咧就 系申请副局长 嘅。嗰个申请副局长嘅，嗱、啊，我哋听下。啊！呢啲鹌鹑点样交代，同埋睇下大公报点样教训佢哋。 寻日中午，民主党咧召开咗记者会，就公布咧佢哋有四名嘅党员咧系有申请特区政治助理呢一件嘅事件嘅。咁呢四位申请政治助理嘅人咧就包括佢哋嘅政党助理林嘉嘉，佢哋嘅南区区议员欧乐轩、罗建熙同埋柴文翰。而所申请的职位呢就是涉及有民政事务局、劳工及福利局、运输及房屋局以及教育局。咁他们就解释他们完全呢并不稀罕加入特区政府，只不过呢是想透过这个的申请政助的职位呢去挑战这个制度，试探梁振英他们的轮选委员会到底是怎样去取舍申请人的。咁当中有份申请政助职位嘅南区区议员欧乐轩咧，就系、是、喺今日咧发表咗一篇嘅文章，就解释佢哋嘅立场同埋点解要咁样做。咁欧乐轩呢篇文章咧就话要拆穿梁振英嘅假开明，佢系对于梁振英一副开放嘅伪善。事实系我哋生活嘅城市仍然停留喺殖民历史之中，我只有一腔怨气，故此喺报名截止最后一日。 有电子媒体委托我哋透过申报政治助理而进行侦查报道。咁我哋几位嘅党友就毅然答应，因为行政吸纳政治嘅根本问题系政权喺冇民意授权底下，系永远无法解释有乜嘢理据去委任甲而唔委任乙。故此，当佢哋全数否决聘请一两名，又或者是全数聘请都好，亦都不能够厘清为什么请他而不请其他人的质疑。欧乐轩说，我们参与的目的正正就要希望能够揭发这个流弊。其实事先大家已经预示了不少变故了，包括梁莹会否流出消息陷我们于不义呢？人民力量之流会否妖魔化整件事，破坏整个行动呢？昨日有报章报道提及有民主派人士报名申请，我们确无法抹杀有些人有意投诚，而他们的投诚将会有机会破坏这次放蛇行动，故此不得不召开记者会先行澄清，以免被有心人陷害。但另一方面，大公报的资深评论员谷峰在他的指点香港专栏就批评民主党这样的做法是形同做骚的。 谷峰写到，四名申请者都是民主党着力培养的后起之秀，有些还是中常委的，没理由不知道这么敏感重大的事件要事先通知党内的管理层。而当中林嘉嘉还是党主席何俊仁的贴身议员助理，说党内高层完全不知情，就不如说四个人都是政治白痴。其次，四人说要挑战制度向梁振英示威，是更加令人觉得可笑的。以其如此简陋的申请信，不要讲话申请政治助理，就算是申请普通文员都不合格，更加是遑论被聘请。如果民主党四名精英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挑战制度的英明处理手法，无异于侮辱市民的智慧。他们要怎样挑战制度呢？是挑战梁振英敢不敢接纳他们，抑或是挑战轮选委员会是不是弱智呢？ 一样东西叫自取其辱，抵闹的了。这四个鹌鹑犯了什么错呢？第一，就违反了民主党他们自己的政策，是一日未有直选呢，他们都不会跟政府有任何交易的。所谓交易的意思呢，就即是不会加入那个治港班子里面，包括行会问责官员如果他要玩嘢，他第一错是什么呢？如果要玩嘢，他第一应该通知个党。现在有人找他做卧底。如果他这么讲呢，个党未必会同意嘅，大家亦都知道。 系咯，会唔会唔想牵连啲大佬啊？ 咁第一冇去冇，你唔好理佢啦。即系我话俾佢错乜啦，你唔使帮佢 defend， 又冇人请你做 defence counsel。 唔系啊，呢三个兄弟我识噶。 你识咁啊？点先得噶？嗱，第 一我做网台嘅时候，欧乐轩啊、罗建熙啊， 第一个犯咗，唔系呢啲叻仔嚟嘅，叻仔嚟，啲 OK 嘅，即系我都唔想，我都系唔想闹佢哋噶啦。不过即系嗱，你一错。二错，你既然决定咗做卧底，你就要做戏做全套啊嘛，你就唔好玩嘢啊嘛，唔系玩嘢啊，唔系啊，佢根本玩嘢，嗱咁而家衰咗啦，而家啊， 喂大班有个破绽喎，呢个大公报你要同意佢啊，谷峰啊执笔名啊，佢话佢咧嗰个申请信好系简陋嘅申请信， 咪就 系 话 睇过咩？ 咁梗系睇过啦，咁有人俾料佢啦嘛，即系等人。喂，呢、這个世界梗系喂。 喂，咁我想睇封信几简陋啊，真系。 我哋都想睇咯，所以第一咧，而家去好啦，而家讲危机处理啦。今日啦，张文光老师就带住四条僆出嚟啦。 系 啊，咁我危机处理未掂噶。 系， 不过张文光就好叻，佢就玩情绪，讲一句垃圾出嚟闹啊冯伟光咧，就希望轻轻带过，嗱冇人放过佢哋噶，嗱我哋一阵间咧广告之后咧，就揾阿达仔慢慢倾噶。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睿 去面试， 系锦怡， 唉。 香港做父母 真系苦过爹爹啊！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号星期五下昼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喂， 爸，屋企咁静嘅，开部收音机听下嘛。 得啦，唉。听开嗰啲旅游记， 都唔知去晒边。 我系郑经涵， 我系李锦， 我系汤志全， 吴嘉莲，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DBC 数码收音机完全唔需要校台，一开机就自动追晒13个台，肯定系今年最好最贴心嘅父亲节礼物。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元就可以买到的了。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8:49，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民主党嘅领导阿李永达嘅，早晨啊，大哥， 早晨大哥， 早晨啊，大佬， 哇，你哋啲危机处理好差、啊，真系， 咁你教我点做？ 我教你啊，我唔系教你，我系要求嗱，因为作为一个传媒一个监察者， 交换下意见啊， 嗱。昨日啊，张文光第一时间带只鹌鹑出嚟，咁呢个冇问题啦。但系仲 佢叫后生仔，你唔好叫鹌鹑 啦，叫 乳鸽，乳鸽好唔好啊？ 叫鹌鹑好好噶啦，啊嗱， 咁 啊出嚟带咗好多条尾巴出嚟啊！嗱，第一嗱嗱讲翻呢四个啊，你哋嗰四个啊青年才俊啦，你唔叫做鹌鹑就仲衰，即系话你青年才俊就系咁嘅料噶啦，大佬知啊，即系话我哋最渣就呢四件噶啦，咁啊仲好啊，大哥嗱，好简单嘅啫。第一你要做卧底，你而家做戏做全套噶嘛？ 系啊， 你第一你未得党同意啊，唔通知个党啊，违反党规啊，嗰啲我哋乜都唔好讲字啦。佢最唔好就唔交戏啊！你而家系写到一篇，你去申请，你而家你既然做卧底，你希望入到位，睇下佢点样拣人啊？就算我系好掂，佢都唔请我，因为我有民主党背景。其实成个卧底嗰个动机就喺呢度嚟啫嘛，但系你系咁以整一张纸入去讲一人一票选特首啊，话我哋未睇过啊，但系咧你就俾大公报督爆啦，俾梁振英佢哋督爆啦，俾罗凡招芬督爆啦，就话你嗰篇嘢请呢个文员都唔会请你噶啦，咁你哋咁咪唔啱啦，你既然做戏就做全套啦，咁嗱第一我谂最重要咧，尽快咧你将嗰四篇文交俾我哋。 得嘅，我谂 咪要公开，应该公开，真系要公开，睇下系咪奶啊梁振英啊嘛？你譬如求爱不遂， 唔会 咁我哋只可以移中留情嘅啫。就算唔会更加要公开啦，费事人哋公开就唔好睇啦，啱啱？可能其中有只鹌鹑仔真系奶梁振英，咁你点搞咧？你都唔知噶嘛？唔系即系你唔知啊？可能其中一个又系南区区议员嚟噶嘛？佢点知佢有冇俾阿冯伟光教坏嘅啫？你明唔明啊？所以呢个要交代，真系要交代。嗱咁啊，第二个就冯伟光问题啦。琴日啊，张文 严重啲要分开处理 啦，分开处理嗰个处理员啊，嗰个处理员啊，你只要公开嗰啲文得啊，跟住你就话每人打两下手板，好似啊，你主席已经讲咗啦。 唔系嗱，打翻俾佢讲，佢讲咁长。嗱，嗰次个后生仔咧，我识佢都几年啦，佢嘅忠诚对民主咧，我系冇私疑嘅。但系后生仔有时有啲创意。但佢有時諗啲嘢唔夠周詳咧，咁你咪當佢出去衝一衝嘅試一試咯。咁但係你講咁多意見，佢聽到，我哋都會同佢講。 唔係嗰個，我同意，我完全冇。 你後生仔唔好打擊佢，而成有次嗱，你都得話阿大斌你時都鬧我，文章都咁鬼老餅，你包仔。 係啊，我覺得玩嘢冇罪啊，真係啊。 入白金文章到而家都冇變過。咁有時我都想保護啲後生仔，有時啲嘢咧，你話 大哥 唔 使講啦，我都話我同意阿何俊仁講打手板都話 ，OK， 即係唔係啊？我唔係質疑佢哋，但係最緊要真係要交代一四篇文，費事俾人揸住話病啊嘛，亦都等佢哋亦都變以示清白，係嘛？ 係啱。 但係你嗰個馮偉光咧，琴日啊張文光咧就四兩撥千斤。张文哥最叻噶啦，我哋大家知道高手嚟噶啦，佢就系讲一个垃圾两个字系唔够噶啦。第一，佢琴日我听晒佢喺商台啦，啊，又收尾又打电话嚟我哋呢个电台啦，即系同阿郑家富讲啦， 十级 佢都冇交代到话，第一最重要嗰句佢冇讲，就系话呢个咁啊，冯伟光写嗰篇文咧，话佢嘅立场咧唔代表。民主党嘅立场，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佢真系垃圾嚟嘅。你知唔知佢最兴佢咧？佢唔单止认为为咗梁振英护航，揾埋啲歪理出嚟，我哋唔好讲啦。就系最唔好就系最尾嗰段啊。 佢话希望香港唔好再出现呢种要求行政机关人人表态、人人过关嘅情况再延续下去。喂，其实呢样嘢有违民主多元嘅精神。喺开放多元嘅社会里边咧，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角色。最重要，好似白纯熙咁讲咧，啊，仰不愧天。喂，呢个系咪白痴嘅呢度有？我想知你点样处理佢啊？ 第一呢篇文咧。是绝对不代表民主党立场。 咁你讲呢句嘢代唔系你讲呢句嘢代唔代表民主党立场先？唔系一到时又话你又唔代表民 主党。OK， 大斌，咁虽然我唔系主席咧，咁我 你都知你幕后黑手噶啦，将 你 又集 你我做领导，我都有党嘅立场嘅掌握嘅。咁呢篇文就绝对唔代表我嘅立场，但系佢观点咧就得个嘅啫。佢话喂，做咗行政官嘅首长咧，你一样有佢表态。其实呢个讲法系错嘅。佢就要表态。如果你即係李旺陽呢單嘢香港市民咁大反应，你梁振英乜都唔俾佢閃避嘅话呢，其实你唔係香港人特首嚟喎，你係共产党之下指挥嘅另一个管理香港人，咁解咗。 唔係呀，呢个就唔使讲㗎啦，梁振英我哋知道咩方式。 我哋行政机关嘅人去解说啦，不过大家又有时候唔使咁紧张呢样，点解呢？你睇听日出面嘅天气点呀，而家天要下雨，梁要嫁人。就佢而家唔讲出嚟。 喂，申请佢副局长啊，大佬、 啊。以前我哋有个字眼叫媚共啊。 嗯。 我而家好多人就觉得系媚娘啊。 喂，佢 写啲嘢去，即系为梁先生去解说，去开，去解释。咁佢有目的噶嘛？咁佢有目的咪有得佢做咯？ 唔系有得佢做啊！但系而家喂，大哥啊， 位数咯。 我想话俾你听啊，就嚟选举啦。你唔好俾一粒曱甴屎， 系啊，打烂你啊， 走 咬你个招牌啊， 跌咗落你窝竹嗰度，虽然你窝竹都有啲竹竹地噶啦， 我哋好清楚嘅， 你要踢佢出党噶啦，而家要。 大伯，有一个人佢喺唔通知党之下正式申请做副局长嘅话咧，我立即会开除佢党籍。 唔系净系呢个问题啊，仲有佢写啲咁嘅文章，仲要大言不惭，作为民主党嘅中常委讲民主。佢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嘢，你仲有啊？呢篇稿我怀疑啊，摆咗入去个申请书入边嘅。O、okay? K， 我冇理由质疑你呢个判断嘅。 喂，仲有可能 大班啊？佢呢篇文章嘅署名咧系好奇怪嘅，先中产动力主席，然后南区区员，佢冇写民主党冇只白鸽喺度噶嘛？ 林伯，你点解啊？咁我解释点解？ 好啊， 因为佢几次咧写民主党中委， 佢以前写过噶。 我好唔中意， 我同佢明白， 我同佢咪唔反映民主党立场嘛， 我同佢嗌过交噶啦， 咁我担心佢抽水嘛，系咪？ 冇错， 咁但系冇得讲嘅，鬼叫你哋俾佢做中常委咩？我觉得起码你而家要唔系、 啊， 我觉得你真系咧，嗱，阿大哥，我啊醒你嘅，我觉得你要做嘢做强硬少少，起码咧 suspend 佢。停咗佢嗰个中常委嘅职务先， 吊销佢 啊！然后咧就等待调查。嗱、 嗯， 两个调查嘅地方，一个有冇申请做副局长？呢、这个系人都知有噶啦。咦、你写呢篇文章的而且确咧系令到民主党嘅声誉受损啊 ！OK， 佢要交代啊！嗱，你绝对有理由，唔系停佢党籍，又唔系踢佢出党，系停咗中常委嘅职务。嗱，我真系帮你嘅特仔。 呢个系真系好，你以前 你唔做呢样嘢咧，你就千夫所指。 你讲我，即系我好少讲个人感受嘅。我同亲个大学同学食饭咧，好多时有人讲嘅，冯海军代唔代表你意见啊？我真系好兴嘅，大佬。喂，佢唔系领导。 喂，人哋拿住，喂，即系我话咩一样嘢？咩叫中常委咧？就等于政府行政会议成 员。系啊，真系。 你估阿夏佳你好，梁志雄好，走出去讲嘢， 人嚟噶嘛？ 就代表咗政府啊嘛？点解梁振英当年成日俾人闹，佢叫佢辞职咧？ 抽水 啊！ 叫 就抽水啊嘛！你呢条友就喂拿住民主党。嗰、那个咁嘅中常委嘅位搵好多水㗎，大佬你唔知㗎咋，因为佢开公关公司㗎， 佢 去做政治游说㗎，咁 你哋甘于俾人利用，抵俾人闹㗎喎。 咪好，大班你意见好嘅。 咁、啊、你嗱，仲有啊，你四个暗春啊，唔该你交代四篇文啊。 第一 最好 send 过嚟俾我啊！我即刻 申请信啊，真系好似 佢 讲咁把 最靓最靓嘅声同你读晒出嚟 ，OK？ 好，好， 四大靓声读出嚟 ，OK？ 多谢你， 多谢大哥。 唉，真系呢啲咁嘅五春党，系真系呢网友又叫我闹佢，咁我喂， 你点闹啫？嗰条友佢跪咗喺度，佢打话啦已经啊！即系民主党就系、是，哎你多几个咁嘅冯伟光嘅人，又多几个张炳良嗰啲咁嘅人啊！冇得讲噶啦， 大把插句嘴嚟，嗰、那个接收问题咧，有位陈先生陈国超喺呢个系 Android， 佢就话咧个大班 Android 嘅电话收得好好、啊、喎，佢话啊，咁等大家都留意一下，原来有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听我哋节目嘅一个途径啊。 总之咧，啊捧下场啊，大佬、嗯、啊，即系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我哋好惨噶。啊，收得唔好，我哋全部都知啊！我哋尽量争取改善中，但大家要俾啲压力政府、 嗯、 啊，仲有大家要咧，佢买个收音机啊，点解咧？表示支持之外咧，你大周同政府讲回水，我买个收音机收唔到，咁、 嗯、 政府又话你点解唔攞去大班度啊？大班话关佢咩事啊？个收音机啊，你试下攞去啊个发射站侧边睇下收唔收到。啊，四下火都收到啊！如果喺发射站侧边啱唔啱啊？喂，大佬啊，系你政府嘅问题啊嘛！嗱，你买咗部收音机咧，你就有资格发言， 系 你就可以走嚟闹我又得，你走嚟闹政府又得。如果你冇买收音机咧，喂，好似嗰个理据薄弱咗啲少少，即系你个身份咧就啊，即系好似冯伟光咁啊，到时啊得把口噏。嗱、啊，呢、這个冯伟光咧，全香港嘅传媒都揾紧佢噶啦。啊！佢作为一个公关顾问，佢自己点样去处理危机咧？对佢嚟讲系一个考验嚟嘅，咁咪间公司都执埋佢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表示，新政府的三司、两副司和十四局已经齐班，并强调埋班一段时间不是仓促凑合，但不肯评论当中有多少人是次选。新班子官员已经承诺会更积极落区。梁振英说，新政府不会透过压低楼价去迁就购买力，他上任后会重速检讨市民住屋需求，加建居屋和公屋，又说不能够接受现时要用七年时间先兴建一栋的公屋。新政府又会成立经济发展委员会、扶贫委员会和金融发展局，为香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贫穷的问题，以及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湖南的民运人士李旺阳的妹妹和妹夫连续第三日没回家，手机仍然是关机，估计两人仍然被公安软禁。另外，内地维权人士胡佳的太太曾金燕昨晚透过社交网站 Twitter 表示，只收到通知胡佳昨晚大约11点被二十几名的公安带走，不过因为曾金燕和女儿当时不在北京，不了解其他情况。上星期胡佳和内地几十名维权人士在网上发表声明，表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要回应李旺阳突然死亡事件。胡佳在被带走的前一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访问，指李旺阳的死存在太多疑点，怀疑当局想借此掩饰真相，毁灭证据，于是捏造李旺阳自杀事故。他担心当局会用同样的手段打压其他不同政见的人士。 李旺阳先生的事情给我们就是说敲响了警钟，他给我们打了预防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防备，就是当局啊对于这些意见人士、维权人士，或者说他们就是眼中钉的这些公民吧，采取类似于杨先生这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是把责任推给你自己，推给意见人士自己，就是整个跟官方绝缘，官方没有责任，他杀了你以后，他还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今日启程到欧洲访问，昂山素姬首站会到日内瓦出席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年会，并发表演说，之后回到挪威保领他在91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再到英国访问，在国会发表演说，并会到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 今次是昂山素姬继出访泰国后第二次外访，他今个月尾结束访问回国后，会出席下个月4号召开的新一届国会会议。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A 组的第二轮分组赛，捷克2-1击败希腊，同组另一场赛事波兰以1-1逼和俄罗斯。经过两轮比赛，俄罗斯以1-1得4分排小组榜首，捷克有3分排第二，波兰2分排第三，希腊得1分排榜尾，四队仲有出线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西风，渐转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接近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启德隧道向翻尖沙咀方向近呢个新山道咧，咁啊有宗交通意外噶。现时有一个隧道入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各位留意啦。另外跟进翻早前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啦，咁啊旺角亚加路街向翻九龙城方向近呢个联运街嘅中环线咧，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噶吓，车龙排翻到出边嘅西洋。在南街咪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沿途留意翻工作人员嘅指示啦吓。好啦，睇翻港岛区先车龙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继续新高啊！呢分钟去到红十字会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去城市花园，长咗啲噶啦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而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呢分钟就排返去呢个中山纪念公园㗎。仲有西隧向中环方向见到龙尾啦，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㗎。係啦，有关卧底嘅求职信写得好唔好呢，真係好紧要㗎。阿通呢就建议啦，有关政党应该开返个如何投考政治助理副局长训练班。係啦，教下啲人点样写求职信啊，面试技巧啊咁啊，仲有啊点样如何面答回答嗰啲敏感嘅问题啊，好似六四啊、七一游行咁啊，包你好生意啊，好过通街筹款啊，系咪啊？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呢个沙田道桥面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噶，东隧过香港亦有龙尾噶，龙尾呢分钟去到呢个汇景花园。睇埋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呢，排返到电话机楼啊，咁新界区狮隧出九龙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去到小沥源㗎，而大埔公路出返大围，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啊，大个妹啊，你头先讲呢，讲构图颜色要有突破啦，咁其实用嘅物料呢都好重要㗎喎。 所以呢，好多嘅艺术家呢都会尝试用唔同嘅物料系突出自己嘅作品㗎。好似呢四位咁啦，佢系分别用同金箔纸同埋利落嘅剪纸方法呢，表达到艺术嘅情感同埋反思。得意嘅展览已经开始咗啦，有兴趣嘅你记得喺今日闭幕之前，朝十晚九嘅时间去到中环金钟道88号参观啦，各位。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上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到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退伍军人证系由退伍军人肝菌引起嘅。呢种病菌可以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特别是在暖水当中。长者、烟民、酗酒者，仲有免疫力较弱的人，会有较高机会因为吸入受污染的雾气而染病。妥善清洁和保养供水系统，有助预防这个病。如果免疫力较弱，应饮用煲滚的水，和避免使用产生雾气的设备，例如加湿器、淋浴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零八分，我哋咧又想揾翻达仔，就唔系追佢嗰啲鹌鹑啊、叛徒嗰啲嘢噶啦。嗱，呢个冯伟光咧，我话俾你咧，民主党都好多叛徒嘅过去。嗱，有一个叫刘江华啊，就呢个港同盟 嘅人各有志啫。 嗱，唔系咁，人哋嗰啲打正旗号 啊， 啊，佢识时务，今日做咗行政会议成员，仲有机会咧做埋民建联嘅，终于洗底成功啦，下一任嘅。嘅主席啊，呢个掂嘅 咁劲啊！ 你唔知啊嘛，啲唔话我又讲啲内幕出嚟，真系唔好意思啊！咁另外咧啊，仲有咩人咧啊？仲有呢个张炳良唔使讲啦，就嚟做局长啦。嗱、 嗯 啊，真系入过白鸽党咧，嗱、啊、两种做法，我而家终于明啦。因为你醒嘅咧，就好似嗰啲啊，好似啊边个啊阿 苏锦良 嗰啲咁啊，你咧就一系就好似阿牛奶仔咁。 系 阿牛奶仔，你知唔知边个啊？ 系陈咩 ？I try your place， 陈克勤啊！嗱，你啊直情咧好简单 ，focus 一入就入民建联， 系 学立鸡群，咁你有机会上到位啦。 嗯， 一系咧你就走去民主党或者公民党嗰啲， 嗯， 就跟住咧，跟住就 哦转会 叛徒啊， 转会 又系请高一线嘅。 是是是 咁啊！过去大家有埋人版未睇噶，有刘江华，有张炳良啊，甚至好似胡鸿玉咁啊，有啲民主色彩都掂嘅。嗱、 嗯， 咁啊，跟住咧就有个叫陈哲贵，我谂你唔记得噶啦，佢系走去做呢个林立会议员。 系啊，佢喺中西区区议会度好活跃噶。 咪做咗林立会咯，衰咗啦，而家咪衰咗啦。 系、 啊，俾人当旧电池咁抌咗啦。而家就有个冯伟国。睇下冯伟光下场系点嘅啫。嗱、 嗯， 冯伟光咧，其实佢自己专业咧，佢就自称自己一个公关专家嚟嘅。 嗯， 啊，开公关公司。 咁个业系个业务嚟噶，本业嚟噶。 唔系你个开公关公司而唔能够处理能医不治医，嗯、处理唔到自己嘅危机，你到今日仲喺度匿埋，全香港传媒喺度冲缉你嘅时候，你有咩资格再走去同啲客户讲我帮你做公关呢？嗱、啊，所以。丑妇啊，终须要见家用。你冯伟光避得几时先得噶？你当日喺台湾话俾阿黄毓民打，你就走出嚟开记者会。而家全香港人想打你嗰时，你又匿鬼埋。喂，大佬啊，喂，真系离谱啊，真系嗱。所以我而家揾翻阿达仔啊，你第一要交人啊，啊呢个好紧要噶。你连人都交唔到，你讲乜嘢先得噶？啊，第二样嘢好似我咁讲，你如果民主党嘅。啊！你想同佢划清界线嘅，你即刻 suspend 佢，暂停佢嗰个起码中常委嗰个职务。 嗯、 啊，会籍就冇得 suspend 嘅，应该啊，你除非踢佢出会嘅啫。嗱、啊，好多会都会咁做嘅。你如果入咗啲马会、乜会、物会，你有个会员行为不检咧，都可以即刻处理噶嘛。你点解唔处理佢啫？喂，佢写呢篇文啊，已经将你民主党嘅招牌啊，啊，差唔多啊。抌咗落屎坑噶啦，啊难听讲，喂你仲 刮花咗，刮花咗， 咪你一开心啊，刮花咗抌咗落屎坑啊，刮花咗，你真系啊，嗱，唔系我点解要揾翻阿达仔咧？我要去，因为我哋揾紧地政署， 系 佢哋梗系唔会睬我哋噶啦，因为我哋问埋一啲咁敏感嘅嘢，就想佢即刻出嚟公布，究竟琴日有冇同九仓签到约？ 嗯。 如果我哋问唔到唔紧要，达仔作为立法会员有个身份， 系 点都好叫尊贵的，佢打电话去地政署问，佢一定要答佢噶。 嗯嗯嗯， 咪等阿达仔帮我哋问咯。 嗱，咁又我觉得咁又唔公道嘅。当然啦，议员有佢自己嘅管道啦，但系新闻媒体咧亦都应该透过政府新闻 处理。冇啊，我哋 第一时间攞到消息嘅，真系 睬你嘥气，唔系唔公道，系对我哋唔公道啊。 喂， 系人都知啊，系对我哋唔公道啊。啊，大佬，你估你系黄永咩？而家黄永都劈炮啦。 嗯。 啊，黄永真系阴公啊。 避系咪又系？ 真系阴公， 系咪被劈炮啊？又 咁努力做咗差唔多都有七年八年嘅、啊，我哋封咪八年，去做咗六七年， 嗯、 唉，上唔到位不得已，仲要俾商台啊揾个佢哋嘅 icon， 系 啊夜晚嘅节目主持人啊李慧玲真系代替佢，梗系唔捞啦， 嗯 啊走都走唔切啦嗱、啊，不过咁佢唔捞咧嗱，如果即刻走去揾梁振英咧， 系。 睇下梁振英同阿罗范招芬系咪有情有义啦、 嗯。 如果罗范招芬有情有义，即刻请佢做副局长啊，或者政治助理啦、 嗯， 去攞翻个面啊、 嗯。 好，而家电话旁边揾翻达哥啊，达哥早晨。 早晨，李永达。 喂喂，讲多句先，嗱，讲多句你嘅叛徒先吓、嗯，你一定要交人嘅，仲有而家全香港传媒揾紧佢噶。啊，你要交人，佢连你都唔复啊。 我哋阿哥， 哇，咁你真系直情 suspend 佢啦，你直情通知啦。 我谂你全部啲质疑都唔使点样再确定，都系嗰啲嘢。 啊，喂，有样嘢要拜托你啊，嗱，我哋就揾紧地政处，佢就唔睬我哋啦，即系到而家为止未复啦。咁唔该你用你尊贵的身份。可唔可以揾地政署？你就问一个问题，好简单嘅，就话究竟琴日同九仓嗰个约签咗未？ 嗯， 系咪米已成炊啦？系咁多。 嗯， 啊，好大镬啊！总之，我哋每个香港人700万人，每人俾咗1500蚊九仓。 大班嘅程式系啦，因为俾短咗，俾少咗， 一百亿，咁啊，每人1500蚊咯，就咁计嘅咋？你荷包唔见咗1500蚊啊？我话声俾你听啊！喂，唔该你，大哥啊！你有消息通知我哋、啊。 另外我同你讲一声就系、是、嗱，我哋特登为呢件事会做咗两样嘢。第一咧就系、是、我哋抽到一个口头问题嘅时间，所以我哋会特登问一个口头问题问九仓呢单嘢。 系， 哇！ 咁今朝文章党团就倾就会唔会同意我咧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公开晒所有资料。 嗯嗯。 嗱，佢就唔可以话喂佢穿越判断，所以我唔公开我哋点样倾到呢个价钱出嚟。喂，大佬，而家呢个世界咩世界，仲可以咁？匿埋专业判断后边唔交资料，又等纳税人冇咗100亿，你点过得关 嘅？嗱，我就唔系测计师，但我嘅专业判断咧就好简单嘅，嗰26尺系送咗俾佢嘅，26万尺啊！ 你公开晒所有资料，咪俾其他专人照判断呢、這个讲法合唔合理咯？你惊咧即定 咁先叫吓开诚布公，公道自在人心系嘛？ 系啦， 好啦，多谢你。咁啊，大哥咧有时系要闹，但有时咧 系。 佢又会做下啲好嘢。 喂，点解你谈你呢个批评嘅语调同阿李小姐咁似嘅？真系啊？ 点样似啊？ 诶，寻日佢又系啊，闹完呢个系民主党即系话啊，实际如果有啲民众嘅市民嘅投诉，佢哋系最落力跟进嘅，又捧翻起佢哋个真系、啊。 又唔系、啊，最落力跟进睇你咩市民嘅，都系民建联喎、 啊。吓、 啊，你睇下屎坑塞咗， 唔系民主党啊？ 你睇下屎坑塞咗，边个去帮你通厕啊？ 哦 啊！你过年过节边个俾粽你食啊？边个俾月饼你食啊？大佬， 哦這個、 你又错呢、 這 个错错、哦，你唔好妄自菲薄去错啊！我一讲啊，民主党咧就系冇办法， 系 我哋而家唔掂啊，冇人收我哋啊，我哋要揾啲尊贵的出面嘅系咁多啫。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嘅感冒成因系咩咧？曾医师， 站喺我哋中医嘅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即系六阳啦，或者系戾气，戾气系讲流行嘅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父亲节。是我最母亲切感的节日， 我是麦润秀， 爹地是我懂事以来从来没有叫过的称号，因为我3岁爸爸已经过身了，好好彩过去6年先后有我的女儿我的仔叫我做爹地，你呢？你有没有爹地呢？你有没有时间陪他呢？为什么不买回个高清数码收音机，起码有我麦 Sir 麦润秀陪住佢啊嘛，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蚊就可以买到噶啦。 父亲节快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寒、林毓华， 9:17。 啊，电话旁边呢位听众啊，林生嘅，早晨啊，林生。 系早晨啊，鼎伯， 早晨。你好，你好， 晨早晨啊。 系两个阿伯啊， 我都系林伯嚟 嘅。你又系阿伯，你唔似啊，你把声后生啲。 后生 嘅。 系啊。你四廿零嘅啫。 30几咋？ 唔系你又唔好认阿伯啦，系啊，又令我出丑 哥啊，林哥。年龄距离啊。 好。 系啊，喂，反映一样嘢俾你听先。 好。 嗰个数码广播嗰度咧，我用你哋嗰个收音机就系288嗰个咧， 正唔正啊？ 我寻日试，其实收到咧系真系好靓嘅。 系咯，好靓声啊！我而家都用紧你啊。 但是个问题就是我昨天试过呢九龙城码头坐巴士就出返去旺角呢我已经成程是收冇收到。 旺角唔掂呀旺角太多高楼大厦。 唔係呀九龙城码头啊出到红磡芜湖街嗰段啊。 咦冇理由啊嗰段路应该得㗎喎。 咪九龙城都唔系几好啊我礼拜六去九龙城买餸呢都系收唔到㗎。 係啦所以我就即系反 正。两个地方九龙城旺角呢我系死穴嚟嗰度系。 係囉。 冇办法噶，我话俾你，如果教到都系教到一万火，全香港连地底都收到啦。 系啦，佢就唔肯啊嘛，我哋知点做噶啦。 冇，你识点做得啦，冇。 系咁啊，讲下呢个即系白鸽仔嗰度啦。 暗春 系啦，我就好唔中意咧，佢哋喺篇文里边或者琴日接受啊郑家富访问嗰度咧，成日就讲一句。我唔想俾某啲政权妖魔化即係佢点名批评嘅人民力量社民连啦。即係又或者譬如头先听嘅李永达上嚟讲嗰段呢开头嗰段呢就係话我感觉上佢有少少同阿冯伟光划清界线咁样样啦。即係个感觉系好 唔需要㗎喎真係要啊。 唔系我教佢㗎。佢真係要同佢划清界线㗎。 要划清界线嘅同时呢佢哋始终一日未开除呢个人咧，佢哋都有责任系逼呢个人出嚟交代 嘅。唔，我而家叫交人啦。佢话佢而家揾唔到佢啦，揾唔到咪即刻踢佢出党咯。我就话 系啊，其实系噶，你个做法上面，但系有时嗰个说话上面咧就唔好，即系未开除人嚟之前咧就讲话，即系好似话清界线，即系俾人哋嘅感觉唔系咁好就系呢样嘢上面。 诶，呢个世界。你有冇听过叫做大祸临头各自飞？ 系咁有听过，呢个绝对都听过。 啊，大佬，你估真系风雨同路咩？呢个世界冇呢啲歌仔唱噶啦。 唔系，不过最嗱最重要。 你有冇睇到琴日嗰个房嗰个咩啊？嗰个何汉权啊？ 系 有。 喂，嗰个以前啊，赖政府建制派。喂，佢走去喐阿煲胎嗱，我唔系帮煲胎，我觉得佢系身份不合适嘅。嗱，呢啲咪叫大难临头各自飞咯。啊！几时轮到你做戏啫？佢走去教同教协练过，想选呢个教育界功能组别。我话俾佢啲细都唔使谂，悭翻 系啊， 悭翻唔使做戏啊，做埋呢啲咁嘅戏啊，交得唔好嘅屎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系啊。咁啊，大班我讲多句就俾下一位朋友。 好啊， 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咧，最重要嗰样嘢就系话咧，民主党咧自己都要谂清楚，就系话点解我哋对你嘅透明度要高，同埋要求要咁高咧？唔系你哋呢个政权个名个问题嘅，个问题系你政改方案嗰度你支持咗咧，即系12年个政改方案你支持咗。 污点嚟咯，真系啊！ 系啦，已经系污点，市民从来对你哋呢样嘢已经系唔信任。已经失去咗信心，呢个逃避唔到嘅责任嚟噶嘛？变咗而家你讲乜嘢嘅说话，我哋就算做一个普通市民睇落，都系觉得系硬而有骨有问题嘅。 唔系噶，而家佢好惨噶，而家民主党系有个原罪喺身上边嘅。 系啊， 呢样嘢系好难解决噶，佢哋一定要做翻一啲嘢咧，令到市民对佢哋改观先得噶。 系好啦， 多谢电话， 你哋啦。 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听众系陈生嘅， 陈生你好。 啊，早晨两位，啊，早晨大班，早晨叔华， 好客气， 好开心啊！真系终于你哋可以开翻麦， 系、哎， 其实或者都讲 两句，屈咗八年啊！ 其实都俾我讲两句题外话啦，因为你哋以前喺双流嗰边咧，啊，好少封烟嘅，其实反而嗰阵时候我仲会成日打去俾玉文咁，后来玉文都冇得做啦，当然，咁其实我谂你哋今日呢个电台咧，我谂后相信超过九成嘅听众。都应该是以前商台听众来的。其实我都相信他们对商台今日那种这样的态度其实很失望的。希望你们都继续做好一点，我们听众都继续支持。 你继续鞭挞我们就可以 了。当然啦，做得不好讲得不好，我们都有自己的分析这样。 是 啦。讲回好像刚才你们访问李永达这样。我听完他那个解释，其实我想他自己都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事， 咁唔係就係馮偉剛啊，包括嗰四位後生仔咁。你話另外嗰三個後生咧，我都可以咁講。但你話有個柴文康，其實 柴文康就資深嘅，好資深 嘅。佢係做咗好一段 好多年區議員啊。 咁如果佢話佢哋嗰個冇通知冇通知黨，或者佢哋覺得呢個個人行為亦都唔需要通知黨咧，咁我覺得好奇怪。其實你咁樣抵封信咧，呢個係政治行為嚟嘅。咁你作為一個政黨咧，你做一個政治行為，而你又覺得自己係代表自己，而代表政黨，咁佢哋入政黨嚟做乜嘢咧？ 而家冇。 但係佢哋呢一種咁嘅解釋咧， 華叔唔喺度咩？佢哋 呢咁，佢哋呢種解釋咧，我好相信其實係好民主黨嘅思維。有時咧就即刻要同黨劃清界線，就唔好整污糟嗰個黨。咁但係好簡單，其實個黨即係咁多年都已經污糟得好緊要，已經腐爛得好緊要咁樣。其實今次嘅事件就係又帶出咗另一個問題，即係帶出咗另一件事。其實點解會佢哋會去建功，或者包括馮偉剛，其實我都未必對好反感嘅，即係本身我對都已經好反感啦。但係唔會因呢件事，會因為呢件事再對佢多啲反感，因為點解？其實某程度上我同情嗰幾位，點解？因為佢哋根本就冇一個出路，冇一個政治平台俾佢哋打拼，因為。佢哋嘅大佬们，即系都要仍然喺议会嗰度霸住， 又系塞车阻住晒佢哋啊！ 因为好简单，即系如果你话净系讲交班，净系你睇下由回归之前又系呢班人，回归之后又系呢班人，跟住嗰千禧年都系呢班人，但系佢哋每一次选举就话我哋点样训练一啲新嘅人才俾佢哋上位。教班但永远都系得把口，好似今届好似简单啲，好似简单啲。我举个例子， 老陈，我讲一句先啊。嗱，唔可以因为自己喺党里边咧出唔到位咧，而去做一啲违背原则嘅嘢嘅。嗱，呢样嘢， 当然啦，你话违背原则，因为点解？嗱，我 即 系 馮偉剛 呢 咁嘅人咧，就佢而家揾个借口咧，就话喺个党度出唔到头，啊，冇得去选立法会，所以 我 咧就走去做官。喂，呢啲垃圾嚟嘅，呢啲垃圾嚟嘅都系。 我正想回应大班，你话出唔到位，出唔到头，所以佢要去建功，即系等于你话啊，佢真系出卖咗党啫。 佢唔系出卖党啊，佢系出卖民主。嗱，佢唔系出卖党，出 卖 党我哋唔理佢噶。老实讲，而家民主党 简单 嗰啲嘢咧，同你同我冇关系噶。 大家好简单，嗱，大家坏细，佢哋早两年行入中联办都系出卖民主啦。 唔系我 咁，既然你班大佬可以咁样做，点解班细嘅 唔 肯咁做 咧？我永远嘅原则咧，就唔好理人哋点样做。每个人做人要有自己原则嘅，你唔可以睇到隔篱人啊，即系打家劫舍金腰带咁，你又走去打家劫舍噶嘛？ 大班你真系讲好啱。 佢民主党嘅嘢咧，我就唔理嘅。 你真系讲得好啱啊！ 嗱，佢民主党嘅嘢我唔理嘅。 其实你觉得而家民主党嗰班人仲讲原则咩？佢哋都系谂紧。 咁 系 咪应该退党咯？嗱，佢第一样嘢应该做就系退党。一系咧，你好简单嘅，你就唔好话俾人听你系。啊，即系支持民主啊，或者你仲系叫民主派啊？即系你明唔明？我觉得民主党啲内部啲嘢我就唔理嘅，因为我又唔系民主党党员，你又唔系啦，啱唔啱啊？肯定唔系啦，大家都唔系啦。咁佢哋龙女鸡作反同我哋冇关系，但 系 有啲人欺， 龙女鸡作反冇关系， 有啲人欺世盗名啊嘛，你就 自己打拼。 系啊， 佢到时佢系咪为民主？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啦嘛。咁但系佢哋好明显知道，我唔挂住呢个旗号，我嚟紧九月我真系唔使选噶。 咁冇得選啊！ 佢哋都咁高調開個記者招待會，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好多主流報紙都唔會將呢件事擺得好好長報 嘛。 例如《蘋果》，你咪會同佢喺度同之抹粉，跟住咪過一兩日咪大家唔記得咗件事咯，係咪？ 好啦， 唔阻你啦， 多謝你啊，多謝老陳。咁啊，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又係老林嘅林生，你好， 早晨，大家早晨啊， 玉 敏， 你好， 你好，嗱，我会认为一样嘢，你话而家要抽证啊，查文翰佢哋四个冇事先通知党，呢、这个之可能有违反党纪呢、这个问题，我会调翻转讲一样问题。嗱，头先大班你都讲啦，民主党咁多走狗啦，咁多叛徒，咁多厌制啦，过去如果佢哋跟翻住党嘅机制去申报出嚟。玩唔玩得成个局势，先唔好计而家出嚟嗰个结果先。 嗯， 有冇人夠胆人头担保，冇树五仔会流消息出街？ 嗯， 嗱，呢个系我会觉得一个好大嗰个着重点。 第二呢就是引申到整个事后那个整个党的处理呢，即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去睇呢，我望住呢班人呢班咁嘅死老鬼呢，就知一样嘢全部都系唔去揽呢班细嘅。 阿老林啊，对你嘅言论呢冇意见，你系用乜嘢嘅方法同我哋讲紧说话㗎，我哋个声个震得好犀利。 OK, 哎而家好啲而家好啲而家好啲，系呢个位好啲。继续请继续。 冇啦，断埋添啦，拜拜。 唔 系啊，嗱，其实民主党真系要检讨嘅，因为对嗰个政制改革同埋五区公投咧，令到一啲支持民主人咧，对佢哋 系 好失望。 同埋最弊嘅就系佢入边好多少壮派，觉得真系冇机会啊嘛，真系吓。 唔系，佢哋系要检讨，但我哋对佢党入边啲嘢咧，我哋可以老实讲， 党务唔关我哋事， 女鸡作反啲嘢就唔关我哋事嘅，我哋最紧要就系话。你呢个冯伟光我都唔理你系咩人咧，民主党人又好，你系乜人都好，你写一篇咁嘅文章咧，我就绝对觉得你唔系一个人嚟嘅。喂，大佬啊，而家死咗人，连系你做官嘅周一岳啊、阿李兆光啊，都出嚟讲啲良心嘅说话。你咧就一个鹌鹑呀，你咧就走去讲埋啲咁嘅废话，比尔不伦。其实佢有政治不正确噶，如果佢想上位，佢都错噶。咁佢而家即系话咧。即是李旺洋事件是中央幕后黑手，是中央的政策来的，所以呢这个梁振英就不讲得了，你明白吗？他已经有个什么假设了，你明白吗？这个第一是政治不正确，这个就不知所谓的，所以做柴仔都不懂柴。第二样东西就是好心叫我们传媒好市民好，不要追着啲权贵来叫我们讲立场，那是不民主的，喂这个什么人来的这个，跟着整个白纯熙唔知噏乜嗰啲咁嘅，唉，嗰啲咁嘅四字真言，大佬啊，收档啦你！ 好，大班，我要回应一下呢位系网上嘅朋友 Edwin 咧，佢话唔知道我哋嘅系打嚟嘅电话号码，咁我再提你啦， 1872111。 咁我哋喺呢个系温哥华嘅听众就话喺 iPhone 噶，同埋喺呢个 iPad Android 咧都听得非常之好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对于前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发表报告，建议改动联系汇率，行政长官曾荫权早上到教堂的时候，并没有回应任志刚的言论。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表示，新政府的三司、两副司及十四局已经齐班，并强调埋班一段时间，不是仓促凑合，但不肯评论当中有多少人是次选。新班子官员已经承诺会更积极落区。梁振英说，新政府不会透过压低楼价去迁就购买力，他上任后会重速检讨市民住屋需求，加建居屋和公屋，又说不能够接受现时要用七年时间先兴建一栋的公屋。新政府又会成立经济发展委员会、扶贫委员会和金融发展局，为香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贫穷问题，以及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港股开市上升，恒生指数高开75点，最新报18949点。国企指数高开39点，最新做紧9561点，升41点。神舟9号飞船完成首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历时4个多钟头。执行任务的两男一女的航天员着上航天服，全程参与演练。航天员进入发射场期间全程戒严，三人身份仍然是保密。载人航天工程有关负责人说，整个演练过程非常顺利，满足发射任务的要求。不透消息，欧洲国家杯 A 组第二轮的分组赛，捷克2-1击败希腊，同组另一场的赛事，波兰以1-1逼和俄罗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西风，渐转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2啊！问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个方向继续枕住呢个税务大楼嗰边噶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短翻啲噶啦，只系去到怡东酒店啫。而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噶。而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到车龙啦。现时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有人亦都睇中副局长个位，哎呀，有好工啊，梗系跳槽啦，系嘛？嗱，正所谓咧，道义啊摆两旁，利字放中间啊嘛，话晒铁饭碗嚟噶，系嘛？咪话我话嗱，可能啊更多名单候选公布，哇，出嚟啊真系吓亲你啦！放心，阿通啊冇份啊。喺九龙区方面，咁公主道过海咧，现时差唔到桥面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呢个佛光街噶，乜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咧，枕住喺呢个博康村，冇乜点喐过吓。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去到石门梅船村，而大埔公路向大围咧，仍然排翻呢个沙田马场噶吓。啊，大妹啊，你细个有冇睇一啲有关小人国啊、大人国嗰啲故事书咧吓？ 我点知睇过，更加亲历其境添啊！通，只要由而家去到7月8日朝十晚十嘅时间，去到尖沙咀嘅 K11咧，就可以见到由美籍韩裔嘅艺术家设计嘅大人国与小人国啦。当中咧，16尺高嘅巨型公仔将会联同一个小兵团咧，齐齐同你分享佢哋喺大人国同埋小人国嘅种种奇闻，咁瞩目点可以错过啊！大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政府已经公布所知私营骨灰龛的规划和土地契约资料，详情请浏览发展局网页 www.devb.gov.hk。 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大家在购买龛位时要看清楚，有需要就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政府会继续增加公营骨灰龛的供应，市民亦可以考虑政府提供的免费海上撒灰和纪念花园撒灰服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我作为一个医生来看，就是有两方面我觉得是一定要解释的。第一，就是他是一个严重的残疾人士，如果严重的残疾人士如果是想自杀呢，都不是那么容易。他的图片或者其他方面我觉得都不像一个是自杀 的情况。第二方面呢，我看到呢，就是他在之前到你们访问的时候也都是讲一番话，而似乎呢，即係佢個性格同埋佢嘅人咧，唔係一個會自殺而唔留一個遺書嘅人。因為我諗，如果任何人咧為咗即係犧牲自己做一啲驚天動地嘅事，佢實會留翻一啲佢想講嘅嘢。咁呢兩樣嘢夾埋咧，我認為就一定係有一件幾大嘅疑點喺處。委屈就唔會有啲咁嘅感覺嘅，大家都明白到就係呢個社會，大家都係為即係社會做工作啦。啊，我諗就係我哋唔可以冒然咧，就係用個行政指令嚟改一個即係法庭嗰個判斷。有一定嘅權力嘅人咧，係做工作嗰陣時咧，係一定要好小心，同埋一定要理解到即係社會上需要權力唔係可以即係濫用嘅。我哋好多時我哋係唔係用權力嚟處理啲問題。 刚才就是周一岳啊，咁啊，佢讲到就话啊，接受你哋访问，个你哋嘅意思就系讲有线电视嘅中国记者林建成啊，亦都系咧呢排咧吓，佢哋喺电视新闻或者见到佢咧，就系喺电台都讲佢系好自责啊，嗰个系访问而引致到咧啊呢个李旺洋嗰个系意外嘅系身亡。 我觉得有线咧应该帮啊， 应该辅导下佢啊，真系 揾啲辅导，揾啲专业嘅辅导。嗱，周一岳咧。局长呢讲一啲呢虽然 人话 虽然唔系惊天动地嘅嘢、嗯、但用佢嘅身份讲咗一啲每一个普通唔系都唔需要专业人士、嗯、个个人都讲同一样嘢㗎啦。第一日已经有人质疑呀，两只脚到地呀、啊、个裂呀点解打成咁呀、啊、即系呢啲嘢都唔好讲啦。但问题佢起码讲咗一啲呢每一个香港人心里面嘅话，即系佢同我哋香港人呢系一齐呼吸嘅。以前呢佢喺 较早前啦，佢喺呢个东华三院筹款嗰晚咧，啊，其实周一我唱歌。佢有 好听嘅， 佢有识乐底嘅。 我中意英文歌。 佢唱歌咧七情上面嘅，佢唱英文歌就好掂嘅。咁嗰日咧佢就献丑，唱咗首忘不了你咧，就俾嗰啲网民咧玩到咧啊啲疑似创作咧啊就玩到咧好尴尬。 影像创作。 但今次周一乐讲完呢番同我哋香港人同一呼吸啊同一口径嘅说话之后咧，而家人哋啲网民又玩佢啦，今次就威嘅。就唔叫周一镬镬啦，而家叫做咧威一镬啊，就啊亦都咧啊，将佢一忘不了你咧， 再上咗啊， 再上去， 咁我哋大家要拉拉佢 先，用欣赏嘅态度听啦。 谁令我心中滋滋的醉，在我身边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情藏在我心里， 怀着满腔热情藏在我心里。 你提得好正， 我想啊，周一周一乐呢，因为我们中间是周一乐，其实很大乐。周一乐呢啊，就以后我们香港人都会记住你的。但有啲人呢就真係不知所谓嘅。不过我哋听嗰啲人话先。保安局局长李兆光就话呢，佢觉得生命系宝贵嘅。任何生命伤亡啊，即呢个啊李兆光都话佢自己呢觉得好可惜。亦都理解到香港人部分香港人嘅感受。人大同埋政协呢已经决定将香港人嘅睇法同埋关注向中央反映。咁李兆光局长又话呢，佢深深相信事件离不开事实。咁佢话佢自己同其他香港市民一样，係好希望呢件事呢水落石出。所以我哋做工喺九宫读嗰啲人呢、啊即係呢个九宫我啲同书友嚟。 书友听听你书友啲亲口点讲呀， 即係佢讲呢番呢我哋书友应该讲嘅。 我諗喺呢件事件当中呢，我都理解到香港人部分香港人佢哋嗰个个感受啦吓。咁而家呢据我了解呢，就係、是、有我哋嗰个人大同埋政协呢已经係决定呢係将香港人对呢件事件佢哋个睇法同埋关注呢向呢、这个中央政府去反映嘅。咁我自己深深相信呢，事件呢係不离开事实嘅啫，係咪我都好同其他嗰个香港人士咪一样呢，希望整件事件呢可以得到一个水落石出。 咁李兆光局长退落嚟，又有另外呢位呢，有位书友，你位学弟又可能又上位㗎又。 边个啊？ 马逢国啊嘛，你话 吓。哦，咁又系呢个就隔好多代。咁听下啲人话先。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平叔黄永平怎么说呢，他在一国两制之下，一般香港官员不评论内地的个案，这个是政治常识，就是 common sense 来的，不用说了。不过为什么官员评论、四川地震呢，是因为这个是人道立场嘛。 这个大是这个重要。 李旺阳的案黄永平又问回转头了，是不是人道问题啊，在很多人的角度，这个当然是人道的个案，那就个个都可以评论了。那记者问他，那你怎么评论啊，你不要讲人啊。那这个平叔呢就斩钉截铁。他说李旺阳的惨死是香港人的悲愤，这件事呢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那这些就是人话。有些人呢以为就来行运了。以为就嚟呢鸿运当头啦，光宗耀祖啦，走去做埋啲鹌鹌鹑嘅问责官员呢，嗰啲口气呢即刻转晒啦。问呢一个呢本来啲形象几好嘅业界就嚟做呢、这个环境局局长嘅黄锦星。人哋问佢当然唔答啦，但佢就用电邮回复。你知唔知点讲呀，林毓华。 点答呀， 我讲完之后唔该你拍台呀。 係咪 即係你要做返啲做 反应， 反应做一啲声音效果。 哦、 支持詹业良知发声，关注事件， 相信专业良知，仲拍台。 我都唔知你讲乜， 咪就系咯，咁你衰个 反应，我唔识反应， 衰个狗肺啊！咩叫专业良知啊？人哋问你，人哋问你呢个咁嘅黄锦星， 嗯， 喂，呢单嘢啊，李旺阳事件你点睇？佢话佢竟然将呢样拉入去专业良知，屁啊！ 专业良知，头先阿周一乐咪叫专业良知啦， 放屁啊！系，但我咪呢个 operator 醒啲，喂，大佬啊，有 punchline 嘅，我话屁啊，咁你就。去㗎啦嘛，又想广告㗎嘛，都係我啲广告唔係啊，我啲广告係我哋啲米饭班主嚟㗎，我而家讲緊呢个叫做啊黄锦星放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睿 去面试， 系咁咦？ 唉， 香港做父母 真系苦过爹爹啊！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号星期五下昼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Time to play.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系谢飞老师。有一个字咧，大家细细个已经开始学噶啦。呢、這个字咧就系 taste，t a s t e taste。嗱，今日想教清楚大家 taste 呢个字咧有啲咩用法，有啲乜嘢意思，以免大家咧乱用啊引起天大嘅误会啦。嗱 ，taste 呢个字咧主要有两个解释。咁啊，第一个解释咧就系、是、味道，譬如话，咦呢条鱼个 taste 唔错、哦，就话呢条鱼咧味道唔错咁解啦。taste 嘅第二个解释咧就系、是、品味。品味啊，譬如话，喂你着衫都几有 taste 喎，即系话你着衫都几有品味啊，唔错啊，着得几靓。咁啊，究竟如果你想赞人有品味嗰阵时，你应该点样讲咧 ？Time to play。嗱，留意翻啦，如果你赞人有品味，尤其是系赞女仔有品味嘅时候咧，你要好清楚 taste 呢个字嘅用法啦。你千祈唔好讲 you have a good taste， you have a good taste， 加埋个 a 上去咧。咁样就一定错㗎啦，因为咁样系同人讲緊嘩你好好味呀、啊、嘩你好好味呀、啊、你咁样同人讲人哋唔刮你两巴子旗啦。如果你真係想同人讲你有品味嘅，好简单，就咁话 ,you have good taste,you have good taste, 咁就得啦，千祈唔好口多兼手多，加埋个 A 喺前面啦。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昼3点到4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本地新闻头条，环球时事观察，两岸国情解读，报章社评精髓，尽在 DBC 新闻天地。李金鸿、蔡敬文、邓景辉为你解构时局天高地厚，助你掌握新闻来龙去脉。 DBC 新闻天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朝6点半到7点半，在大家台、大钱台、大晒台同步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点47分，嗱，而家你开始听啲废话啊，唔系人讲嘅嘢。嗱，话就嚟做官嘅黄金星咧，人哋问到佢啊，呢单咁嘅人间惨案，天理不容嘅吓、啊、李旺阳事件咧，佢就话用专业良知啊 发声啊，相信专业良知。有冇听众赞成呢个黄锦星讲嘅废话嘅咧？跟住呢个卖友求荣嘅高永文咧讲咩咧？啊，呢个仲衰，呢个贱过乜嘢？冇太留意呢件事， 点可能啊？ 我忙到死，咁咪去死咯！啊，我想你唔好再问我呢啲嘢啦。我自己啲病人我都睇唔完，哇，发达咯！啊，成千人睇一个病人。病人都睇唔完啦，啊，要睇清啲病人。喂，而家同你讲紧李旺阳事件，你就同我哋讲病人，讲你点样忙法忙到要去死啊？跟住咧就你系咪身份尴尬唔方便评论啊？你知唔知高永文点讲啊？唔系，系冇时间留意呢啲嘢啊，冇时间留意呢啲嘢啊！李旺阳呢啲叫做我冇时间留意呢啲嘢啊！ 喂，牛头角纯嫂啊，纯叔饮茶都讲呢样嘢啦。 佢我唔系咒佢噶，佢话佢自己忙到佢死啊，忙到死咪死咗佢咯。呢、這个叫高永文，就系、是、未来嘅啊食物卫生局嘅局长啊，抢咗周一岳个位嗰、那个、 嗯、 啊。咁啊，跟住咧啊，就有个咧 又系盛传啊。 诶，呢个咧本来系老友嚟嘅，呢、這个就嚟做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你知做教育局几紧要噶啦？是负责教育我哋下一代。 是啊，社会嘅未来。 你有个良心，唔好误人子弟先啦。咁你知道点讲啊？ 嗯。 佢话求年今日你问我呢个问题咧，我会答得好舒服。而家做咗考评局同埋其他政府工作，你做咗乜啊？你考评局做咗好耐噶啦，做考评局又唔讲得嘢嘅，考评局鹌鹑嚟嘅咋，仲有同我一齐坐监警会嘅。本来我当佢好人嚟，我本来都几尊重佢嘅。佢就不便发表个人意见。 警 监 咗啦，你同佢一齐坐监啫，我几乎听到啫。 佢话咧唔方便发表个人意见。咁啊，记者因为系咪之后你要做局长啊？啊真系冇咩可以发表、啊。你问我其他嘢啦。我问你咩？食咗饭未啊？啊，去咗厕所未啊？ 即系睇咗咩戏啊？ 嗱，有个人咧，我又觉得真系，你睇下周一岳嘅立场。你睇下佢自己个波友李兆光嘅立场，我就唔明马时亨，你而家又唔系做官，你都暗春嚟嘅，难听讲好，喂，尊重你就叫声你做局长啫，啊，再唔啱就叫声你教授啫，你使唔使要避啊？佢周医生唔信系自杀，佢有专业知识判断，我马时亨又唔系医生，又唔系侦探，冇可能判断噶。哎，唔好意思啊，我开会啊。 嗯， 喂，大佬啊，真系老友都要闹啦。呢条友就好小气噶。啊，我不过知道佢唔听数码收音机嘅，不过咧有人听咗话俾佢听啦。啊，佢实找我负气噶。喂，大佬啊，我都系想劝下你马时亨，你今时今日咩地位啊？你个人嚟嘅啫嘛，仲系一个教徒嚟啊嘛，虔诚嘅基督徒嚟噶嘛，点解唔可以讲翻你良心说话咧？就算起码都学你波友李兆光咁讲得唔得啊？希望嗰件事水落石出得唔得啊？同香港市民一样得唔得？使唔使避啊？话要开会啊？大佬啊，我真系，唉，做唔做朋友呢啲人都冇乜所谓噶，唉，所以咧呢、這个叫做咧，日久啊见人心，患难啊见真情。嗱，我哋既然咧挑战啊嗰啲乳鸽嗰啲鹌鹑嘅，嗱佢哋即刻咧就 send 咗其中一封信嚟，一封求职信。 嗯， 呢个叫欧若轩。嗱，佢呢封信真系咧，如果人 乐轩啊，乐 欧乐轩， 留旁边一个言字嘅系 欧乐轩。嗱，佢嗰封信咧就系点写咧？呢封求职信，即系呢个做政治助理咧，或者副局长咧，要作篇文嘅。 嗯， 佢就话咧，香港未来嘅发展啊， 嗯， 俾埋我睇下先， 四篇齐晒啦， 唔使我哋啲靓声，迟啲得闲先读噶啦，唉，听日先搞，而家时间无多。嗱，讲欧乐轩嗰封信讲咩咧？佢话有意申请嘅职位咧，就民政事务局嘅政治助理。啊，跟住咧第一段咧，啊，佢话佢申请加入呢个问责团队。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冇咁可能噶。嗱，你话佢系咪做卧底噶？即系跟住走去做卧底，走去话俾人听我差佬嚟嘅大佬。咁啊，跟住第二段咧，话自从董建华啊废咗呢个市政局之后咧，地方行政一直问题重重咁。啊，跟住第三段咧就系、是、推翻当年杀局嘅罪业，推动地区自主市政，啊，就系、是、佢从政同埋走去区议会嘅最大嘅心愿。跟住佢就话梁振英讲过，我日后嘅问责团都要有理念、有承担、有能力，包括做政治工作能力，能够面向群众同埋持份者同我哋互动啊沟通，解释政策，争取支持。 嗱，佢就话咧，佢如果梁振英讲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咧，佢系可以，即系佢认为咧，佢系啊符合呢个理念嘅。咁啊，最后咧啊，仲要 high line，仲要煲梯寫平反绿色立息补选回购领回两税恢复集体谈判权落实全民配优保障。喂大佬啊你见咩功啫。 佢又寫俾你啊我听听下寫俾你嘅拉尾嗰段真係。 佢咪即係话俾人听我玩嘢囉。咁你就唔係仲我底啦。好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柴文翰呢个老鬼嚟嘅。嗱，佢嗰封信， 后生仔嚟噶嘛，老鬼嚟噶， 都系好耐嘅。仲系我如果识佢个名咧，一定老鬼噶啦。其他嗰三个我唔识佢个名咧，就一定系鹌鹑噶。OK， 嗱，咁佢封信咧就话有理念、有承担、有能力嘅人同香港未来发展，咁啊排他式嘅政治阻碍香港发展，更窒碍咗有理念、承担、能力嘅人士从政。啊，佢话自从六七暴动直至九七回归咧，本地亲共集团咧唔能够掌握社会文化，唔理解自由道路一去不返。跟住咧就是、高铁发展原为利民交通项目，搞到示威连绵、抗争不绝嘅结局，实为香港过去十五年社会错误发展嘅缩影。咁跟住最后一段咧话，回顾本人八年前进入区议会，接住两次选举虽有幸成功，呢三场选举制造咗三位落败者，以见啊。两位带着民建联和工联会的身份晋身委任区议会啊区议员的行列，同民选议员平起平坐，荒谬之风传媒哗然。跟住就话泛民主派在南区区议会不是多数啊，但议员呢就在呢啲工程啊小型工程康乐活动呢，每年最高啊超过五千万的拨款呢，啦啦啦咁，即系跟住呢啊，有冇叫口号呢？有有。亲中共政团体由行政长官至区议会身处掌权一方近十五年，香港未来发展如果再盲目式排他的政治呢，咪大佬啊，呢又系又系建功嘅，咁即系叫人唔好抢你嘅啫，唔好请你嘅啫。咁另外一个罗建熙又噏咩呢？哎，都唔使睇噶啦。不过咧，我证明一样嘢，睇晒你四个人嗰封信之后咧，就证明佢哋唔系真系去申请嘅。嗱，呢个起码还翻你一个清白。 系， 佢哋不过就去玩嘢。亦都唔系做卧底，嗱咁啊，即系。 不过谂佢哋都唔甘心去做呢个传媒嘅，同佢编排好写个。 但 问题 就系咁，你就令到民主党尴尬。 系 跟住咧，啊就俾人食住上。嗱咁啊，鹌鹑就鹌鹑啊嘛，讲完啦。不过四个人咧，嗱我可以 即系 讲 嚟讲都系衰， 帮 你平反啫， 你 咁讲系嘛？ 反嗱，佢四个唔系真系去申请嘅， 系 佢四个玩嘢嘅啫。嗱，呢四位年青人啊，白鸽党嘅。啊、新一代啊，我哋都原谅你啊！我唔系信耶稣噶，我唔系好似柴玲咁啊！啊，我原谅你原因咧啊，你帮我玩嘢， 你又唔系好似林望个心里边系咪？ 不低啊，低低装，即系唔好做埋啲咁嘅嘢啦，做埋啲咁嘅嘢有咩好处先得噶？嗱、啊，地政处有回复啦，唉、啊，唔使揾阿达仔啦。嗱，柜台查询海运码头地段嘅事宜，地政总署现在回复如下：海运码头地段而家嘅租契 KPP， 点解唔系 PK 嘅 KPP？ 改咗啦 ，KPP 系。 点解唔系 PPK？ 吓咁啊，八十三号将于2012年6月16日届满。地政总署就住呢个地段交回提出交回同埋重批事宜啊，即系换地啦嘅基本条款建议，以港币79亿。哇！呢、這个叫做大出血啊！ 有冇黑体嘅呢、這个七九十七九？ 冇啊！大出血嘅，佢、哦、十足市值地价换地，年期21年。九仓集团呢已经向地政署缴付咗相当于10%嘅按金，即系7.9亿啦。呢、這个我加落去噶换、地协议。嗱、啊，呢、這个就是香港人咧同声一哭嚟嘅，大家一齐已于昨日6月12日签立，以换地条件。将于签立换地协议后，在土地注册处登记。啊，另外海运码头地段的发展，不单只是用作商业用途，同时亦需要供营运邮轮码头为期21年的新租约所提供最高可发展的楼面面积呢，是总共85,672平方米。啊，业权人唔会因为呢一类非商业啊楼面面积而赚取同等于出租商用楼面面积嘅租金水平啦，呢啲系咪啊废话嚟嘅？呢、這个码头一早已经喺度，过去50年都喺度，过去46年都喺度噶啦。 大班，你一话签咗咧，就系我哋已经要出哀乐，应该可以啊。 喂，有冇哀乐啊？唔该，就哀乐啊！ 即刻揾啊，阿罗浩荣揾只哀乐入嚟，好似琴日都播过噶，你整呢、這个啊呢、這个李旺阳嗰阵时都出过哀乐噶。我哋话俾大家听咧，啊，琴日礼拜二系香港人一个非常唔开心嘅日子，因为地政总署咧喺我哋荷包嗰度咧，每人咧就打咗1500蚊，由 B B 仔去到老人家，每人荷包咧就唔见到1500蚊，咁啊利益输送咗咧超过100亿俾九仓集团，咁啊系唔系香港人啊值得悲哀嘅一日咧？啊，我问你啊，系咪值得悲哀咧，林勇？ 我都就系啦， 系无奈啊， 唉，真系 啊，只有施永青呢咁嘅人咧。唔使俾利息嘅，一次过大拿拿攞90亿出嚟，你哋话34蚊尺，如果计埋利息咧，就起码要加多64.8落去，我加够65啊，34+65啊，就99，34+65系咪99啊？ 系系 系，系咪99？我俾够你100啊！我问你啊， 冇啦冇啦，99，留翻个亿俾我啊， 99蚊一尺啊，留翻蚊俾你咋，一亿你又想啊？有人就问啊。问啦，刘思豪咩叫一亿啦？佢好多润色嘅会。嗱、 啊， 100蚊咧，赤海运大厦，如果有人肯租个铺位俾你，担保排队排到啊，由广东道排到去观塘啊， 观塘呢？话我油麻地以为啊， 仲有人想排，排咗我最分钟出去有钱赚啊，大佬冇哀乐啊，吓冇啊，冇、啊、你可唔可以？你识唔识？ 我梗系唔识啦， 吓啊唔识啲打乸去南和佬咁， 唔识我唔识做呢啲嘢。 唉，咁啊阴公啦。 总之我哋大家吓默哀啦吓， 默哀啊，默哀半秒钟，然之后咧就去新闻，即系 dead air 半秒钟啊 ，dead air 企住啊，半秒我话俾你听，我指俾你听，你就知几时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北京，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